话呢批疫苗对加纳抗击疫情至关重要。加纳卫生部表示，下个星期将会率先为前线医护人员、60岁及以上人士接种疫苗，以后将会逐步扩展至全民接种。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今次是重要一步，但是只是开始。又话除非能够在世界各地阻止病毒传播，否则疫情大流行不会结束。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形成，并且在明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埋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91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59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9蚊，升12蚊；美团361.8，跌4蚊；港交所501.5，跌7蚊。盈富基金30.16，升2.8；保利协鑫能源2.66，系升2.9；阿里巴巴240.4，跌2.4；比亚迪股份214.2，升2蚊；小米集团26.8，跌5仙；快手331.6，升4.4；中国生物制药9.09，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956，瑞士法郎8.547，澳元6.171，加元6.194，新西兰元5.759，欧元9.42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6。日经平均指数报30,165点，升494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79美元，卖出1,79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啦，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加福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卢押道挤塞，龙尾在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就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落返去宏照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美林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排到去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在元宵佳节我会送棉花糖给我娘家的每一位，因为一摆入口它就会融化黏住你整个口，那种甜仲会一直刺激住他们的味蕾，就好像我这样，就算嫁了我都依然会黏住他们继续给很多的爱他们的。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敬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50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个150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脚。 唔系噶，150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50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嘅。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喂，我想话你今日咧跌破咗二字头，好似琴日本来都仲有20度咁上下噶嘛，而家得个19度咧， 冇计啦，落雨 啊，落雨啊，开始有翻啲感觉啊，真系， 哇，系咪话会再冻啲添噶？ 唔知啊，可能又食住啊，唔系，佢话跟住都会有啲温暖噶咯。不过晏昼呢几日咧就真系嘅冇乜阳光，都系落住雨，咁所以咧就系啦，我哋可能系迎接咧春雨嗰个季节啦。春雨绵绵系啦，我哋就正好绵嘅呢个时间啊，真系。 唔系迎接噶财爷嗰个报告咩？ 我谂就唔系嘅。 时雨啊？ 系啦，因为如果系嘅话咧，我哋要还翻啲雨俾上面嘅。即系如果你用呢个雨水嘅话咧，我哋就要即刻收集先，攞个箱收集，跟住我哋还翻俾佢，俗称叫我哋叫回水俾翻佢啊，咁样。 咁又唔好回水咁惨，咁啲如果有啲甘露咁样滋润下自己咁都好嘅。 系啊，好啦，咁举手啦，既然大家都咁开心啦，即系见到财爷又有派钱啦吓。 系。 不过我严格嚟讲都唔知派钱呢两个字准唔准确啊，唔系太准确，因为。 啊，派券啊？ 派券系啦。 明哥咁样， 系啦，派啲优惠，同埋咧就 借啲钱俾你使，所以我琴 日 系啦，我琴日自己作咗个名词嘅， 系点啊？ 咁咧就即系粗俗少少，咁咧佢就唔系财政预算案，系财仔预算案。 点解咧？ 因为即系财爷化身成为呢一个咧，就诶，佢今次唔系财爷，佢咧就亲民咗，因为财爷爷咧就高啲嘅个辈份。佢咧就去到就唔系彭爷啦，彭仔， 梗系财主， 系啦，唔系仔啫，降咗一个亲切啲嘅就财仔， 喂，因为琴日嘅好同伴咁样， 好同伴系啦，因为佢呢个就好似头先大家所讲啦，及时雨，借钱俾你，我记住系借，唔系免费俾你呢度还嘢咁样， 借钱 紧要还， 但系咧就呢个中介咧就唔使担心， 唔系要俾噶，要俾钱中介啊， 中介啦系嘛，佢直头系即系 唔系啊，佢做担保咋， 系啊，佢做担保噶，佢唔系问政府借啊， 唔系问政府借噶，最后都系银行啊机构， 中介 嚟噶，不过就 中介就话。我保你啫嘛， 系啦，不过就好低息嘅，因为佢一厘咧计完大家成条数咧，总之就算你借尽去到八万，咁、其实咧佢话咧，其实你每个月都系还七十几蚊嘅啫， 系 啦，咁啊最长分五年嚟还啊嘛、 但系如果你五年内还晒嗰啲钱咧，跟住嗰啲息就退翻俾你噶噃， 系啊，又退翻俾你， 其 实 都系真系 好似帮我储钱咁， 唔系储钱，系无偿借钱俾你，即系免息， 系啦， 不过你要还嘅， 其实免息咧，即系叫做啦，你喺五年来还晒嗰个八百蚊咧，免息呢家嘢其实系，我觉得真系 佢唔算令你太大负担嘅， 系啊， 实际上。 不过好多就已经失紧业嘅朋友话，其实咧即系自己嗰啲资产啊，可能已经攞晒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负紧佢哋嘅资产咧嘅时候，我攞咗个八百蚊，可能真系我嚟还翻啲钱落去 嘅 啫。 唔系，我哋如果真系用财仔嗰个概念咧，即系财务嗰啲概念啊， 即 系咁你有啲唔系有啲咩九出十三归噶嘛？即系可能。你係即係借九萬，但係還唔知十三萬嗰啲咁樣咧？咁而家可能佢就你咪當咁樣諗咯。我實收八萬，譬如收盡八萬啦。咁不過你每個月還七十蚊，咁你咪其實只係扣咗少少咯。 係啦， 即係扣咗少少，你都仲有成即係七萬九千幾袋落去嘅喎。 有啲市民就話啦：喂，我都冇收入咯，點樣還啊？咁你咪攞借咗錢翻嚟嗰啲就攞住啲先咯。 所以咪話咯，你要咁樣計嘅。不過唯一就咁样嘅，好似咧系个心理上咧有啲唔舒服，即系点样唔舒服呢？譬如我哋如果咧，你假设你话有一日啊，乐乐问你借钱，佢话阿妈呢个月咧冇钱啊，咁样系啦，咁啊佢翻田好好人喎，喺个袋度揞出嚟咁样， 借住你啊，砸下袋先啊， 系啦，唔系佢开头未讲嘅，佢攞八万蚊出嚟，跟住啊乐乐直情两眼都泛光啊，妈妈 I love you， 跟住咦唔系望一望，点解有张借据喺度嘅仔啊？就唔系妈妈俾你嘅， 咁又系 借俾你多个字，借俾你。 如果你有咁嘅谂法咧，就系话啦，唔好摊大手笔问我攞钱， 冇错系啦， 即系有个自己嘅责任喺度啊， 系 啊 系 啊， 仲要 就咁话有人俾嚿钱我， 系啦， 系我自己都要负翻啲责任咧，系要喺松动嘅时候要还翻嘅，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同你讲阿仔啊，唔系俾钱你，系借俾你， 喂， 你要还嘅咁样， 咁样我都俾你， 咁你唔知个仔心里算咧会唔会系有变化？可能佢系好嘅，即系佢可能会觉得话阿妈多谢你睇得起我啊，因为你鼓励我揾工， 好正面 有钱，然后还翻俾你， 好正面咁谂法。 可能佢更爱你咧，可能个仔更爱你，阿妈多谢你啊，咁可能又揽一下噶咯，真系。但系如果你谂下同事咧，又唔同咯，即系譬如我成日都问人借钱噶嘛， 系啊， 但系你知唔知 啊？周知无日嘅，佢话就冇大银包，系好大嘅借口啦。 系啊，理由嚟噶，唔系借口。 其实咧，佢唔使讲话我冇大银包咧，咁我得啦，几多钱啊？咁样噶啦，我 系啦系啦， 呢几多钱 啊？系啦，唔系，我明啦，但系即系你大家按比例啫，因为政府。个即系信用大啲，咪可以借多啲咯。咁我哋桂花田个别同事信用低啲，我哋咪借少啲咯。 借八蚊你啦。 系啦，咪嗱，佢借钱俾我。咁平时咧借完就算啦，听日还啦，咁样 OK 嘅。但佢而家唔系，佢话听日还息先啊。系啦，要计息嘅咁样。咁可能作为个同事啊。你心里面又会唔会泛起一种异样嘅感觉呢？ 借你八蚊啫，咁 系啦。 咁但系八蚊就或者咁八万， 系啦，都要还，都要还息，系啦。嗱，咁所以冇啊，可能你会唔同人呢个感受唔同嘅， 都系。 如果你正面积极嘅，你就觉得真系好啦。咁我就唔系白攞你嘅，我就会努力还翻俾你咁样。 嗱，平时咧有啲咧租金嘅支援咧，有啲朋友咧佢就话啦，如果你又觉得租金嘅支援有困难嘅，即系交租系有困难嘅，你咪去申请个支援。计划啦，咁会唔会如果俾息都有困难嘅，都申请话我俾息都有困难咧？咁样 即系有另外一个还息贷款， 系啦，即系我咪申请唔还息啊？咁样 唔系我哋嗰啲人俾信用卡都系咁噶。 你其实你信用卡已经系啦，你俾唔起咪俾免批啦。其实有啲钱都系还住息先啫。 哦， 不过而家我哋呢一个好啲嘅，因为咧你净系还息咧，佢唔会加 你 钱。 其 实 呢个我觉得合理嘅，真。咁即系你攞翻六嗰百蚊翻嚟嘅时候，你就点系点样分配翻去嗰个还钱咯？系咪啊？ 系啊，嗱，除咗 始终嗰啲都系公帑嚟，即系话其实纳税人大家夹夹埋埋噶啦。 系啊， 有市民大众佢唔依家即系要赶住开饭或者系要用嗰八万蚊嘅时候，咁好咁大家好似集咗啲钱之后就借俾对方啦咁样。 唔系因为 有少少利息收翻，咁嗰啲都系归翻呢一个库房嘅啫。 唔系，同埋即系嗰样嘢就系话，你五年来你还得晒嘅，就退翻啲息俾你噶嘛。 退翻息 系 啦。喂，咁另外一个咧，嗱，除咗你讲话借钱之外咧，咁琴日大家最关心咧就 系 话唔借钱啊，咁你派唔派钱啦？咁佢话钱就唔派啦，消费券就派俾你啦。咁仲要系电子嗰只，咁啊数额咧就5000蚊，不过就分五个月俾嘅， 系每个月1000蚊， 每个月1000，系啦，够唔够？ 嚟装嗰1000蚊电子消费券好咧？ 系啊， 每 个 月 1000蚊咯。咁嗱你咁觉得啦？ 你谂住搵咩装啊？ 咩叫攞咩装啊？ 即系搵咩应用电子货币形式去装啊？因为佢登记你噶嘛，咁 系 嗰只叫曾志豪啊？ 佢都未讲，都唔知边几款。 咩？佢唔系话几款咩？可以俾大家。 但 系 而家嗰几款即系都系八达窿啊。 系咯， 咁啲咯， 嚟去都系嗰几只嘅。 最普及就系八达窿啦，因为即系话。有啲咧 ，uncle 打电话嚟咧，喂，我咩电子嘅嘢咩咧咩程式，我乜都冇嘅，咁你点俾钱我咁样？咁跟住我就见到佢其中一个系有八达通啊嘛。 八达通最高系咪可以入到1000蚊噶？ 上次我哋咪讲过咯， 最高几多啊？ 好似有3000系嘛？ 我可以有3000啊？哦，咁 OK 喎。 我印象记得好似系咋，总之1000蚊系入得到嘅。 系啊系啊，我见琴日咧有个好得意嘅讨论咧，就有啲人就嗌救命，佢就话点解系要分开5次俾1000蚊啊？咁我咪唔可以一次过攞啲钱去买手提电话咯咁样，系啊。 咁咪即係叫，其实佢唔係预你买手提电话。 冇错啦。 唔係你可以等唔係佢 冇 累积㗎。冇 累 积 㗎。佢讲明係要即係月内使用咁样㗎。 如 果屋企人一家有几口可以攞到呢个5000蚊嘅话，咁可唔可以大家分批去碌呢个叫做 分批去使用？ 譬如你有三个嘅，咪夹埋有3000蚊咯，嗰次。 哦，咁你咪同个商铺讲咯，分三次嘟咯， 系啦，得唔得 咧？系啊，唔系，咁但系我觉得咧，如果你系攞呢啲钱咧，谂住嚟买手提电话嘅话，其实都恭喜你啊！因为证明其实你唔 系 好等钱使咯，喂，讲真，即系如果你攞嚿钱系谂住爱嚟咧，即系交租啊、买粮油、柴米嗰啲啦，咁你就唔会谂住攞嚟买生果噶啦嘛。 我相信你而家改俾嗱，我哋三个在座都有啦，因为18岁香港市民已经有啦。咁你会唔会系等住使嗰个啊？ 咁我哋 touch wood 咧，喺我哋前进彭英明领导之下咧， 我会都好乐于好热衷地去使咗。 会，你唔使都冇用啊！你一定要用佢有效期噶嘛。 系啊，佢唔系 佢个作用就系想我哋刺激经济噶嘛。 系啊， 系啊，啱噶。 同埋即系你唔用佢，佢唔会俾翻息你噶嘛，你唔会储起佢啊嘛，你先。 唔系即系佢唔似嗰啲叫做医疗券啊。 系啦， 医疗券咧佢都俾你储到某个上限咧，不过都有上限嘅，储下储下咁样。 其实呢个消费券可唔可以睇医生嘅咧？喂，如果有咧，我想话我想要呢个资助。 哦，都可以。 佢又唔知 佢未公布嘅，佢未公布，因为佢。主要就睇下商户系点样做，但我记得睇台湾 嗰啲饮饮食食嗰啲咯。 系啊，我睇台湾咧嗰阵时，因为佢哋都有嗰个叫做咩三倍振兴券啊嘛。 系啊， 咁佢讲到明咧就话嗱，唔可以爱嚟做咩咧？其中一啲就话唔可以爱嚟缴交罚款嘅。 哦， 即系嗰 阵时 去台 湾 咧，可能你话啊，我中咗，即系台湾佢哋都有牛肉干啦。 系， 嗱，你冇谂住攞呢个嚟交钱啊？我话要你消费。 而家呢个都唔得嘅，系啦。 唔系，如果呢个我嚟得啊，个人 唔得啊，呢个讲到明噶啦。 大件事噶，咁 啊 真系 买嘢啊，消费啊嘛，消费梗系 shopping 啦。 系啊，不过咧，希望咧就即系吓政府可以将个范围咧，即系消费嘅范围咧，系即系扩阔啲啦，多容性啲啦，就唔好净系啊挖出嚟之后，哇得呢啲有咋咁样，就希望佢做好啲呢一部分啦，系咪？ 可唔可以攞个1000蚊消费券嚟还70蚊俾政府啊？ 都话唔可以。 去代为一啲钱啊！啊，你个人 唔系我谂紧都唔得咁样咧。咁我呢1000蚊其实就好抵，即系我未来嗰五年咧，其实 有人帮你交埋 系啦，保证就因为佢每个月七十，每个月七十，其实即系我 啊，你系得五个月啫嘛， 系啊，五个月啊，我但系我有成1000蚊， 唔多唔好累积啊嘛， 系 啊， 因为佢话咧计咗五年咧，其实你要还嘅息咧都系2000几蚊嘅啫。喂，咁我收到5张1000蚊嘅电子券， 咁咪还得五期先起码 系啦，咪可唔可以同佢唔使又直情有找添啦，都系得个2000几蚊啫嘛， 即系又系嗰个 还晒息先， 戴口罩 系啦， 唔戴口罩罚2000，你仲确诊俾5000你嗰个， 啊， 你真 系大家热闹啲，大家开心啲，起码咧就系 啦， 有啲钱袋嘅。 其实咧，而家喺嗰个咁嘅逆境嘅时候啊，即系政府喺旧年咪派咗咁多钱，使咗咁多钱出去之后，今年仲有啲钱诶俾市民嘅话，其实都系真系拨得妥 嘅，系啊，都可以开心啲嘅。不过翻嚟都可以讲下咧，咁啊有啲喺呢个银包度攞钱噶咯，因为佢都要开完啊嘛吓，啲车主 揸车 系啦，车主嘅朋友，你可能又要谂谂佢啦吓。财神到，财神到，好心急好忙，仲唔系财神到？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无声，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喜结入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气息，欢唱扬名。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所有烟侣百劫并头，难忘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敲响品寿。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多，财神多。即系呢个财神到咧，就除咗吓，你会有80000蚊，同埋有呢个5000蚊消费券。不过我望都望你唔使攞个80000蚊啦，因为如果话你失业先攞噶嘛，同埋好多 freelancer 可能佢未必攞到啦。咁嗰5000蚊就希望你系想我嚟买电话嗰批啦，即系证明你唔休米啦吓。咁但系 唔系啊，80000蚊嗰个唔得嘅消费券嗰个 唔系 啊， 我讲5000蚊啊嘛，唔系就 系 话咯，我希望你系想我嚟买电话嗰批，即系证明你唔休米啊嘛。咁但系有啲咧就冇办法噶啦，你系要咧就贡献库房噶啦，硬食噶啦。其中呢个咧， 除非你气壶嘅啫， 系啦，就系呢一个即系私家车嘅牌费。唉，我讲起上嚟，简直滴血啊！因为佢两样嘅，一个咧就 系 首次登记税就上调15% 牌费。 有冇影响你买新车啊？ 我唔使买新车，我架旧车我都要每年都要续牌噶嘛。我又真系你知唔知点样滴血法咧？其实我系而家咧已经可以系即系提早去即系所谓去续牌买牌费噶嘛。 嗯， 我又懒喎，佢几多信嚟催我咧？我有时候拖得又拖啊，未够钟。譬如好似我，譬如我唔知 提你噶啦， 佢提你噶咁好噶？ 系啊，因为你譬如你可能三月，你四月。你就会够期咧，佢都会提你话，亲爱嘅车主，不如你系啦，你早啲嚟 摆牌费啦，费事到时咧你咁 hea， 系你噶啦。 啊，我哋呢啲好衰唔衰？唔到 last minute 咧，你都唔谂住喐啦。 你丢高嚟埋，正所谓你就系衰嘅。 好 嘅，你哎我啊，我坐得傻啊。 时间就系金钱啊。 香港所有市民，唔系所有市民。 我早一个礼拜如果寄支票出去嘅，悭翻2000蚊。哎呀，而家我心痛啊，你知唔知？ 有样嘢咧，两位你记唔记得咧？以前喺回归之前啊。嘅財政預算案 係啊，每年啲人都會諗住就係、是、 年年啊，硬係咧就要走去呢個運輸處度排定， 排隊係續牌啊嘛。 過咗呢個回歸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咧明白咧，哇、啊，原來咧即係特區政府嗰個財政預算案就唔搞嗰套嘅， 係啦係啦， 於是咧就靜咗落嚟， 係啊，冇錯。 所以香港人好似咧少咗呢一個嘅， 冇咗警惕啊， 咁敏鋭嘅觸覺咁啊。 但係人哋提你，但係人哋提你，你都唔去做呢件事。 咪呢啲即係反面教材咯。 唔係，不過咧，好多時啲人都會 貴咗2000啊，你會 一定要啊。 係啊，因為加咗30% 啊嘛。係啊，全部加30%啊。咁所以譬如咧，好簡單讀個表咧，如果你係1500米CC 以下嗰啲咧， 1500CC 1500，我亂曬啦，你就由3900幾蚊咧，就要變成5074蚊咯，咁如果你系嗰啲譬如正常家庭车咧，可能就大概2.4嗰啲咧，咁你就由5794蚊变成7498蚊咯， 真系好贵啊！ 系啊，你由5字变成7字， 真 系 好贵 啊！ 呢、這个， 所以只能够啊，我哋咁讲啦，交税光荣啊，又能够为呢个香港提高呢一个贡献，我感到自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面对庞大财赤，因此只好睇餸食饭。他说明白市民的压力大，预算案已经尽量支援市民，但政府要为未来经济部署，刺激经济。陈茂波出席财政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希望5000元消费券使用范围尽量广阔，涵盖街市、食肆和零售商户，甚至网购等。市民购买日用品都用得到，但是不能够用于缴付交通费、水费和电费。政府同时会鼓励商户推出更多推广项目，将效益发挥得更大。他預計預算案各項措施對本港經濟可以提振2%，粗略估算電子消費券亦都可以提振0.7%。多名市民致電財政預算案聯合電台節目，表示政府派發5000元電子消費券的做法不理想，認為應該考慮轉為派發現金。有听众批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不食人间烟火，不了解基层生活，做法是离地。陈茂波回应说，电子消费券可用于餐饮，不一定是购物，自己对基层生活有体会，今次推出电子消费券是希望帮助中小企和零售、餐饮等的行业。他相信市民即使身处内地，亦都可以在网上选购本地商户的商品。对于有声音反映一些小商户和街市档户并没有装设八达通收费系统，担心未能够使用。陈茂波说，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已经有拨款资助商户设立有关系统，政府稍后会再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设立100%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是希望为失业人士提供多一个选择。他说推出贷款无可避免会有坏账，但是相信市民在经济恢复之后会尽力还款。陈茂波出席财政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市民借足上限80,000元，以年利率1厘计算，一年利息800元，一个月不足70元。提到推出电子消费券，陈茂波说，使用时无需实名制，照顾者亦都可以代为使用。有听众问到9月前可否发放第一期消费券， 陈茂波话：工作目标是希望更早推出，但是现实上有一些操作问题要处理。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88500宗，新增5名患者离世，累计1581人死亡。随着新年假期市民聚会增加，政府放宽防疫措施等，以及持续出现社区感染，新增确诊病例可能反弹。防疫部门将会在明天公布经调整的防疫响应机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天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79点，升455点，总成交金额9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9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12蚊，升25蚊；美团373蚊，升7.2；港交所502.5，跌7蚊。盈富基金30.34，升4.4；保利协鑫能源2.69，升3.2；阿里巴巴241.4，跌1.4；小米集团27.05，升2毫；比亚迪股份214.8，升2.6；快手336蚊，升8.8；融创中国33.95，升3.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1，人民幣6.456，英鎊對美元1.414，歐元對美元1.217，澳元對美元0.797，新西蘭元對美元0.743。日經平均指數報30156點，升484點。港金現價報1665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61美元，卖出179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港岛湾仔的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有意外啊，塞到春园街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司徒拔道对开有意外，塞到春园街。九龙咧，窝打老道嘅九龙塘段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都系有意外，而家塞到上去浸会桥面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嘅慢线有意外，塞到浸会桥面。较早前咧，新界粉岭公路去元朗，近住彩园村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港岛路面咧，而家湾仔嘅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军器厂街路压道嗰段咧就较为多车。九龙咧，观塘绕道都交通繁忙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啦，转落去呢个伟业街之路咧多车嘅关系。咁啊，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宏天广场噶。观塘绕道东行线转落去伟业街之路多车，龙尾去到宏天广场。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至到钻石山段咧，亦都系较为多车。新界就大埔公路九龙方向，沙田和斜村段咧都仲系繁忙少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知唔知印尼姐姐喺香港有咩目标？ 我是马儿，我是印尼人， 我一来做嘢，一来读书，啱啱考咗一个幼稚园老师证书，完咗合约，我会翻去印尼教小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我大个㗎喇，我想搬出去呀、 啊。搬晒呢，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㗎。 冇楼又点呀，咪係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唉。 诶，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香港有个名词呢就叫怪兽家长啦，都可以成为好似即係港产专利嘅一个产品啦，不过其实唔係嘅，世界各地都有㗎。如果你去到外地呢，咁通常佢哋都会叫呢啲叫直升机家长呢咁样。咁究竟最极致嘅直升机家长或者呢啲怪兽家长可以去到咩情况呢？呢单新闻呢就真係开咗你嘅眼界㗎。佢係一个已经成年人咁滞㗎啦，佢今次嘅涉事嘅主角呢係台湾一个呢已经系大学生嚟噶啦，哇，犀唔犀利啊！佢已经系一个大学生，今年几多岁呢？今年已经系19岁噶啦。喂，19岁喺香港，基本上你已经系可以做任何嘢噶咯，分都结得票，都投得酒，又饮得烟，都食得。一个19岁嘅大学生，咁佢就俾咧佢呢一个父母咧就系彻底咁样嘅爱护，系我哋用嘅字眼咧好温馨嘅，系爱护。点样爱护法呢？阿强啊，你做咩而家咧？净系挂住打机啊？你做咩唔做嘢啊？阿强着返件衫啦，太少衫啦，着得今日天气冻啊。吓，点解个父母会知道阿强而家着紧咩衫嘅？冇，佢屋企装咗个 CCTV 监视器咋嘛。呢、這、一个监视器呢，嗱，佢唔系针筒嚟㗎，佢真系明买明卖呢，有一嚿嘢呢就装喺呢，即系嗰个19岁大学生呢嗰个房间嘅角落头嗰度。咁啊，佢嘅夸张程度系点呢？佢就真系会呢，连你熄机呢佢都会打嚟㗎。阿强，你做咩熄咗个闭路电视啊？开返佢。阿强啊，你呢而家去咗边度啊？点解呢你5点钟落堂呢，你7点钟都未返屋企嘅？阿爸，我落咗去楼下呢个操场度打波啊。哦，好啦，咁算你啦。哎，阿强啊，阿强。呢一位台湾阿强呢，佢话佢试过呢一日之内呢就收到佢爸爸呢6次嘅电话，而且呢有人成连续打几次嘅，甚至乎呢係要打呢个视像电话呢，係做咩呢？唔係关注佢，係要確认呢你家喺边度啊。咁佢真係实在太夸张啦，我要再强调一次，佢係19岁㗎啦。咁佢喺即係网络爆料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好惨，因为佢话呢，大家都知道呢，作为一个19岁又冇拍拖嘅男仔，我有时都会睇动作爱情片㗎嘛，我都会希望呢夜晚同佢温馨下㗎嘛，同个片中嘅女主角。但係佢话由于装咗呢个闭路电视，我彻底被剥夺咗自己追寻快乐嘅权利。哇，我听到呢度简直觉得人间悲剧啊，尘世间有咩比呢样嘢更悲惨呢？不过有更加悲惨呢，就係佢有个妹㗎。佢阿妹呢，因为台湾呢佢哋都会去唔同嘅院士度读书啦。佢话佢爸爸已经讲到明啦。吓，阿妹就嚟要去出面读书啊，我要换过一个更加靓嘅镜头呢嚟监视佢阿妹。佢强调自己冇任何嘅问题係要守行为。佢纯粹係爸爸妈妈呢实在太过担心佢，所以就要全天候咁样去监控。 你听完之后呢，你咪发现哇，你阿爸只打电话搵你呢，你阿爸已经好开放㗎啦。甚至乎如果你阿爸呢淨係需要你呢一个礼拜返嚟屋企饮一次汤呢，你直情觉得呢，哇，呢个世界上边有咁爱锡你嘅人㗎。喂，所有父母呢都麻烦你要留意一下，你会唔会唔经唔觉呢就学咗呢一个台湾嘅家长咁样呢？如果你真係面对咁样嘅监控嘅话呢，你咪都应该据理力争话俾阿爸听，阿爸唔好嘥啲钱买闭路电视啦，你要信得过我啊。我第一谂住介绍你睇嘅呢条 channel 咧，其实就系一个防范嚟嘅。点解咧？就系、是、介绍你啊，点样可以咧避免俾人哋偷拍啊？咁啊呢条片咧，佢就揾咗一个专家啦，同埋个主持咧，佢就示范俾你睇咧，究竟喺而家呢个世界上咧，有几多种唔同嘅偷拍用具啦？嗰啲可能会监视到你嘅一举一动嘅嗰啲闭路电视镜头。喂，我哋虽然已经知道咧，针孔呢两个字咧系即系可以好细都得啦，不过当佢真系将嗰啲用具摆喺台面嘅时候咧，你都真系吓一跳。我只举一个例子，佢摆条车匙喺度，嗰条车匙原来就有个窿窿，佢就系闭路电视嗰个监控镜头嚟噶啦。咁你点防先得噶？睇一睇呢条片，或者下次你都可以摆翻个车匙喺你阿爸度。阿爸，而家我都监视住你啦，我会俾三个闭路电视镜头，唔知道有冇嘅咧？三个眼仔。我哋呢个程振鹏呢，佢就反而係反其道而行嘅。佢每朝早呢，如果冇人打视像电话俾佢，如果冇人监视佢，如果冇人同佢望一望个镜头呢，反而佢就好唔聚财嘅。点解呀？因为我哋而家要用呢一个私张镜头嚟互相通话工作㗎嘛。阿程振鹏，你做咩而家着咁少衫呀？快啲着返衫。 哇，又俾你见到呀。係呀，我真係成日着咗件短袖衫咋。咁但係諗住落雨，咁咪加一件风褛囉，雨褛咁样够㗎啦，放心啦，我唔会失礼人嘅吓、啊。好啦，咁讲到呢一个嘅喺疫情之下呢，发展到今天呢，大家都真係好多啲新常态出现咗啦，又或者你自己嘅个人生活嘅習慣亦都呢有好大嘅不一样啦，同过往係咪。好啦，咁嚟到今天呢，有冇检视一下自己究竟喺疫情之中呢係失去咗好多，定係都发现原来都有一啲得着係你意想不到嘅呢？咁嗱，呢一个呢係来自美国嘅一对夫妻佢哋嘅故事，咁但係当中呢都有一啲嘅启发嘅。咁都係同呢一個疫情關係啦，咁所以令到呢美國呢有一對嘅夫妻呢，佢哋已經係退咗休㗎啦，咁所以更加呢得閒得滯，冇嘢好做咁樣。咁點呢？有一天個太太呢就忽發奇想，就同個老公就講啦，就不如我哋試下整一啲叫微型屋啊，即係嗰啲 mini nature嗰啲嘢呢，嗰啲 mini nature 嘅擺設啊，成間屋啊，有唔同嘅房間嗰啲呢，咁微型屋啦、或者叫就真屋啦。咁結果呢，佢哋就真係呢反正冇咩做啦，疫情之下佢哋就開工喇喎。咁而最終呢，佢哋呢一個夢想之家呢真係呢打造成功喎、呢一個嘅微型屋呢有成13間房嘅。咁而且呢仲要入面啲装修呢好仔细啦，象征度好高啦，譬如话有缸鱼喺度呢，真係有个鱼缸入面真係有鱼啊。然之后呢就譬如喺呢一个嘅电灯方面呢，就真係有灯㗎，有个电器㗎，咁可以呢着得到嘅。咁同时呢亦都呢有一啲嘅生活细节，譬如房间入面呢贴张偶像海报呢，佢都将呢嗰张偶像海报呢制作成为一个好迷你嘅 size 呢，就喺呢一个嘅微型屋入面。咁好多家私呢都系度身订做啦，一定系要。咁两公婆呢就夹手夹脚呢，整下，咁就完成咗佢哋而家心目中呢一个嘅梦想之家啦。咁喺当呢一个嘅作品完成之后呢，佢哋都将佢哋嘅作品就喺网络上面分享啦，咁於是先得到咁多人去关注，同埋彭仔先会知道啊美国有一对夫妻咁样咁。咁除咗话呢整呢啲嘅创意手工呢，有阵时呢都会好想自己呢都加埋一份嘅，即係呢自己都想嘗試一下整。我唔知道心機旁邊嘅聽眾有冇自己試過整呢。咁彭仔細個嘅時候呢都有呢，但我就唔係 真係全部自己整咯，即係可能只係得個嗰、那個紙皮屋咧係自己界出嚟嘅，咁但係裏面嘅一啲家私啊、陳設啊、嗰啲嘅裝飾咧就係、是、買現成嘅。咁喺玩具店度有一啲咧，可能係扭嘅抽出嚟嘅，咁即係你唔知佢本身係咩嚟嘅，然之後抽中咗之後咧，哦原來一張凳或者係有一個背囊咁樣嗰啲，咁咧我都會將嗰啲嘅咁微型嘅物件咧，就將佢砌埋咧，變咗成為咧一啲嘅擺設同埋一啲嘅迷你屋咁樣都試過嘅，不過我就冇再深最深落去繼續做啦。咁啊呢一啲都係好玩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channel 咧都好多嘅。咁其中咧，今天咧彭姐揾到有一個嘅頻道咧，佢叫做係 Anya 創意 DIY。咁啊 ，Anya 係人名啦。ENYA 啦，咁呢個創意 DIY 嘅 channel 咧，佢入邊有條片咧，就係講話mini house 就真屋娃娃屋完成最終篇 DIY， 咁意思咧喺呢一條短片裏邊咧，就個片主咧就係、是、教大家點樣咧去組裝一個咧心目中自己嘅微型屋啊就真屋咁嘅。咁啊，入面都係有教大家去，首先要裁好嗰啲嘅外觀啊，嗰間房嘅外觀，你間屋嘅外觀，然之後就將佢咧，主要都係用啲白膠張啊，咁啊塗個邊啊，跟住就拼貼貼啊咁。咁而喺呢一個短片入面咧，嗰、那個嘅片主咧，佢亦都係認真嘅人嚟嘅，因為咧佢一樣咧，嗰、那個就真屋入面嘅啲家電咧。都是真係有電嘅，咁佢喺製作嘅時候亦都有教大家提醒大家咧，喺整呢個嘅就真屋嘅時候咧，記得嗰啲嘅電線咧就要點樣去梳理好，咁樣咧先至會做得好嘅咁樣。咁啊睇落咧就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不過完成得到嘅話咧，又確係好大嘅滿足感嘅。咁所以咧，有陣時都係話咯，嗬，焉知非福啊！即係疫情咧，係破壞咗我哋好多生活上邊原有嘅一啲快樂嘅。咁但係咧，又好似又造就咗我哋咧，可以做到一啲或者發展到一啲咧，自己其實冇諗過會去有時間去掂嘅嗰啲嘢嘅。啊，就好似咧嗰對美國嘅夫妻啊，整呢一個嘅微型屋咁啦。啊，所以咧即係嗬，凡事樂觀啲，嗬，點知道而家所謂失去嘅？到最後我哋唔係得着最多呢，嗬。咁啊彭仔呢今天呢就俾三個心心眼嘅 emoji 呢一條嘅短片呢。啊，我哋呢喺呢一個嘅風騷生活小確幸都見過啊桂花田啲巧手啊摺紙做得幾仔細下。啊，應該呢如果叫啊桂花田你做一啲微型屋啊呢啲嘢呢，你應該都會好在行㗎，嗬。 手指粗可能都未必可以整得咁仔细，不过咧，我相信好多女孩子咧都好中意整呢啲微型屋嘅，咁啊，学你话斋，闲时冇乜嘢做嘅话，咁啊揾下啲细艺，可能闯翻个天地，可能拎翻出去卖，好值钱咧。嗱，我记得咧喺旧年同大家咧讲过咧。蕉嘅种类最常见咧就系香蕉、大蕉、皇帝蕉、牛奶蕉，而每种蕉都有唔同嘅价值啦、营养价值啦，同埋喺网上面搜寻香蕉或者香蕉皮咧嘅功效，哇，好处多到咧。啊，简单讲几个啊，嗱，第一系啦，如果咧系啲未即系有啲买翻嚟嘅生果咧系未熟咧，想佢快啲熟、哦，咁点啊？例如芒果咁样。哈哈，你啊买得份蕉啊，系啦，你将佢同啲蕉一齐放入袋焗住佢咧，咁好快佢就会熟噶啦，系啦，因为香蕉系有催熟嘅作用，系啦，即系你唔好谂住你自己唔成熟食多几条蕉唔得噶吓。第二，新年咧，有冇买翻一两株嘅兰花啊？系啊，如果想你啲兰花咧又长得靓咧，又长得强壮嘅话咧，可以将啲蕉皮埋喺个兰花泥土下边，因为兰花有需要嘅营养矿需要嘅营养矿物质咧。香蕉皮都有晒，所以就可以变成为天然嘅材料。不过如果你话我唔放心，你就切少少试下效果咯，系咪？第三，巴西咧有间大学咧研究发现啦，切碎嘅蕉皮可以去除饮用水里面嘅有害重金属。第四，有一本咧讲中国传统饮食仪记全书啊，咁啊里面咧亦都有提过咧，将成条蕉 燉熟佢，係啦，燉熟佢連皮連皮咁樣食咧，可以治痔瘡出血，便便唔會乾結啊，係啦。另外亦都有好多咧，就話咧，蕉皮咧可以咧啊，美白牙齒啊，去黑斑，皮膚痕癢乾燥龜裂，擦皮鞋都仲得，又話效果都幾好添。雖然蕉皮係天然，但係大家如果想試嘅呢個功效嘅之前咧，唔該喺網上面揾多啲資料啊，睇下啱唔啱自己，同埋咧問問專業人士先嚇。啊，如果你有睇《愛回家》嘅話咧，啊應該咧有聽過女主角阿長腳蟹咧飾演嘅洪若水啊，佢成日都鬧佢男朋友。阿工業咧話：你食蕉連皮啦咁，哎呀，原來喺舊年日本咧就出咗咧一隻不可思議的香蕉，佢經過特別嘅研製種植之後，竟然真係食蕉可以連皮啊！今日咧就分享咧飲食男女 channel 之香蕉連皮食68蚊隻連皮食嘅香蕉，名不副實。嗱，片中咧佢咧又會有街訪嘅，咁啊訪問咗好多年輕人啦，咁啊叫佢哋試食下，講下感受啦，食完之後感受啦，啊同埋片裏面都講解埋咧嗰個種植嘅原理，咁啊喺其他 YouTube channel 裏面都睇到其他咧有幾個 KOL 咧都試過買呢只68蚊價值68蚊嘅啊連皮食香蕉，佢哋咧睇到嘅反應都係一致認為，佢哋試咗啦，觀眾。你哋唔使买嚟试啦，一来佢唔好食啦吓，连皮食唔好食啦；二来价钱又贵啦；三来佢其实同嗰个口感同一只普通香蕉系冇乜分别噶，所以有时我哋睇片咧都学到嘢，系起码可以悭翻呢个68蚊嗰个价钱。喂，68蚊系讲埋一只蕉咋吓，我会俾一只香蕉同埋三个揞住嘴嗰个 emoji。 经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个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吸快乐的空气，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 ，Chris Lion 同埋肥妹仔。 早晨 ，Chris Lion， 寿安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寿安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Hello， 早晨。 今日星期四咧，就要去认识一下啲动物啦，大自然啦，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咧，我 Chris Lion 咧同大家咧就开咗一个。系列課題， 叫做 其實我係冇講過嘅，但我當講咗，就係、是、有袋動物系列， 係啊，記得啊， 好似袋鼠咁樣有個袋嘅，咁咧上個禮拜嗰只好得意嘅，叫做。短尾蚁袋鼠，仲记唔记得？ 记得啊，佢系识笑咁样，好得意， 个企喺度， 企喺度好似同人恭喜发财咁样噶。 系啊系啊。 但今日咧嚟到呢个系列第二只动物要介绍俾大家。 见到张相，我以为你放大咗佢咋？ 系啊，我想话咧，我都俾咗张相咧，肥妹仔同手眼茄你睇啊。今次呢只动物个样仲搞笑啊！好似假嘅咁， 系啊系啊， 好似系卡通咁，但其实佢系真系有一只咁样嘅动物啦。呢只动物咧叫做古氏树袋鼠， 系啊， 好得意喎， 好似卢氏小树蛙咁样嘅名咁。 古氏就即系咧， 姓古嘅， 佢嗰个系姓古啦，或者佢啊嗰啲啦， 佢古啊。 股市啦。所以 在香港噶呢、這个鼠？ 唔系啊，咁、哦、树袋鼠其实咧意思即系话佢系属于咧喺袋鼠里边袋鼠科里边咧，佢系喺树上面生活嘅。 哦， 个英文咧叫做 good fellows。Tree kangaroo 哦、，Tree kangaroo 系啊，呢只嘅树袋鼠咧，佢好得意嘅，佢咧啲毛咧好短，但系咧又好厚啊， 系啊，肥嘟嘟咧，面软绵绵咁样嘅， 系啊，外骝咁， 毛茸茸，好似着咗件皮草咁样噶， 好搞笑，同埋佢嗰件皮草，佢嗰个颜色又靓。 是啊， 红色啦，绿紫色啦，即系好似着咗件大褛咁。 系佢咧，因为咧佢就净系得一个框咧系啡色啦，跟住第二只咧就系啲浅灰色、浅黄色啦。佢好似着咗件背心啊， 系啊， 好得意啊， 好似褛咗个披肩咁。 同埋因为崔斯拉人咧呢一张相咧就有佢个咧小朋友咧喺个袋袋度突个头出嚟咧， 好似咧孭住个手袋，好搞笑啊，好似孭住个手袋咁。 所以咧佢哋都系有个特色，就系个个身体上面有个。袋我嚟装住嗰啲 B B 咯，咁咧可以咧装大约十一个月，咁佢就会离开噶啦，嗰、那个 B B 即系离开个袋咯。原来话系新几内亚热带雨林系原产呢一种嘅树袋鼠嘅。 佢拎住咧好似一棵西兰花咁嘅嘢咧，个壳系咯， 唔系， 佢哋系食斋嘅，食植物 都系嘅，都系食叶嘅。 佢系揸住咯，好似个人咁揸住。 我咪觉得佢好搞笑咯，好似拎住个甜筒咁样 啊！ 真系 咧，我哋一定要爱惜佢哋啊，因为佢哋系而家喺地球上系属于咧濒危物种嚟噶。 知道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又学识咗股市树袋鼠。 件口罩同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等关键产品短缺嘅情况。拜登又话未能够透过行政命令立即解决晶片短缺嘅问题。美国亦都正系接触盟友同半导体制造商，希望提高产量。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88500宗。新增5名患者离世，累计1581人死亡。随着新年假期市民聚会增加，政府放宽防疫措施等，以及持续出现社区感染，新增确诊病例可能反弹。防疫部门将会在明日公布经调整的防疫响应机制。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锋会形成，并且在明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279点，升552点，总成交金额117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6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9蚊，升22蚊；美团374.2，升8.4；港交所516蚊，升7蚊。盈富基金30.44，升5.6；阿里巴巴241.8，跌1蚊；保利协鑫能源2.68，升3毫；小米集团27.2，升3.5；比亚迪股份217.4，升5.2；中国平安97.6，升2.5；快手338.6，系升11.6。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10.964，瑞士法郎8.553，澳元6.17，加元6.198，新西兰元5.758，欧元9.4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1。日经平均指数报30156点，升484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8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8美元，卖出179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转翻去黄珠路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去到虹桥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转去黄珠路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虹桥对出。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窝打老道去尖沙咀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马斯道桥底，西行就排到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就梳亚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入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一段就车多。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哇，经文，你话几重话？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部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噶。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到底一个旅程可以为一个人注入几多嘅勇气呢？系唔系勇敢到可以唔理任何嘢都可以无需自战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 blog 嘅莫家同大家分享，佢系点样勇敢咁追求自己嘅旅行梦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苏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那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子豪、清真鹏，佢哋就系范冠李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子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十一点啊，风骚快活人啦，而家已经系去到十三分，哇，十一点十三分啊！ 系啊，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89%，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佢有桂花田啊，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冇错。诶，我想问一下你两位咧，熟唔熟大埔啊？ 大埔唔熟， 大埔碗窑啊？ 哦，听过 嗰啲行山好去处， 系、啊、听过，但系唔熟。 我哋熟大婶多啲，上面有 大叔都得， 系啦，大叔、大婶、大哥就系大埔，唔系好熟。 大姐都得， 我都唔熟啊，我都应该系未去。 好啦，咁我哋讲下一单新闻啦。都好， 唔使咁嘅。 系点啊？点啫？ 咁呢样唔熟，咁有一种嘅民间嘅活动，唔知你哋有冇见过，又或者有冇参与过？ 系点啊？ 就系、是、放生。 放生哦， 有冇试过放生？ 冇啊，冇试过。 放生， 我捉住老婆嘅手唔放，系啦，我都估到你实咁讲嘅，系啦，系啦，阿华每日都打电话嚟问我边度可以念经嘅咁样，系啦，睇下有冇机会啦， 祈祷嘅咋， 系啦，系啦， 放生啊， 系啦， 你啊，我好多年好多年之前， 即管放生我，告诉我。 告诉你咩啊？ 唔 系呢种嘅，我记得以前喺元朗有朋友咧，元朗啲朋友咧都会有呢啲嘅活动嘅。咁但系系放生就唔系 嗰啲咩龟啊， 就唔系 龟 嘅，佢哋唔系放生龟嘅。 系咩啊？雀仔 啲乜嘢咧？ 都系呢几款啦、 啊。问过叫埋我一齐去咁，但系我又冇去咁样。 嗱，所以我一拼回答你啊！大埔我哋唔熟，我哋熟大叔。放生我哋未做过。我试过放闪，系啦，我一次过回答你。 不过咧，大家都明啊，其实咧，所谓放生咧，而家喺香港地咧，好多时候啲朋友咧，即系好心做坏事啦， 冇错 吓，成日都讲啊，你咁样唔系放生啊，你咁样咧， 送佢死啊， 系啊，你系送死啊， 系 将嗰啲嘅动物，你咁样唔系祈福啊，你咁样系折福啊， 系，咁佢今次点啊？ 头先提到嘅嗰个地方咧，话大埔碗窑咧，唔知系咪即系呢轮咧新蒸头咧好多嗰啲即系啲习俗会做下咁样，咁啊于是又系咪有人都趁呢一个嘅时日咧就去做一啲放生嘅行动？ 喂，咁佢系海陆空边饭啊？ 佢系龟龟啊， 乌龟 啊，都系河嗰度啦，喺水嗰度啦。 咁我估啦，系咪又系咸淡搞错咗啊？ 系咯。 其实都唔使啊， 都唔使 啊。将佢，你就买嗰啲喺水族馆咁样买咗嗰啲龟，然之后跟住佢就写咗啲红字喺个龟背嗰度就放生嘅咁。咁其实嗰啲龟未必一定系适合喺嗰啲嘅溪涧啊，又或者系接近呢一个海水啊，嚟嗰啲咁嘅生活啦。 我想话咧，系咪啲人咧就当好似咧喺台湾有啲习俗咧，就系喺一啲节日元宵啊咁样。在條河度咧放啲叫灯，即系嗰啲叫水灯系咪？咁样接啲船仔啊，点个蜡烛咁，跟住哎呀，我送咗上祝福啊，祈求一啲嘢啊，咁佢就当啲龟就系嗰盏灯咁样放咗佢啊。 咁而家就 佢咪一向都有呢啲咁嘅习俗嘅咧？佢哋 咁同埋就系因为咧发现咗有人放生啦，咁同埋亦都喺嗰个大埔碗窑嗰度咧，系真系有一啲义工啦，系发现咗有好多啲乌龟嘅尸体。 系尸体啊！ 咗啦，已经 嗰个地方都几旺啊，可能 系 好多人喺嗰度放嘅时候就变咗积埋，原来都唔少啊，咁啊，所以就即系要同大家讲啦。 唔系佢怀疑啫，系咪啊？佢怀疑佢哋放生令到 都好难系怀疑，因为咧， 因为写晒嘢， 系啊，执到嗰啲龟咧，嗰啲尸体嘅龟壳咧，系用红字咧，即系红色嘅， 系啊，系啊，系啊， 写咩啊？ 可能身体。 健康啊，或者是那些咁嘅祝福嘅嘢嚟噶。 系啊，咁所以真系好明显系嗰个嘅动机。 哦，咁所以就叫啲人喂，你唔好再咁样。但系我想话佢做呢个行为咧。犯唔犯法噶？我想问。 问得好啊！ 系啊，因为 桂花田大 因为嗱，第一佢写一字，可能佢个喺佢个面度，其实佢以为冇嘢啦。 而家可能约束噶啦， 其实龟壳嘅都有佢嗰啲叫做 龟板。 唔系啊，即系龟壳，可能佢都系有 即系你惊有神经啊，惊佢痛咁样啊。我谂佢就唔系因为写字死咯，应该我谂系咪都系个生活地方死咯？ 系啊。 咧头先你问系咪 有冇犯法？系啦， 生呢一个。行为， 唉，好无奈啊！ 就冇法例咧，系严禁大家去做放生呢样嘢嘅， 只系唔鼓励。 有一啲嘅法例，其实咧就涵盖咗喺呢啲动物嗰个嘅权益啊，或者佢嗰、那个嗰条命仔嗰度嘅，就是譬如说是这个是不是有涉及到系虐待动物啦？ 嗯， 因为我哋有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噶嘛， 冇错， 即系呢一类啦咁。咁就可以用，雖然我哋冇話一個放唔放生嘅條例啫，咁但係有呢啲都可以係即係告得到啊，又或者係你相當於可能觸犯呢一方面嘅條例，咁就會被罰款同埋係有機會坐監咯。 嗯、哎呀，好慘！我見到個新聞就係話咧，佢有棄龜關注組咧嘅朋友咧就話啦，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咁即刻走去嗰度睇啦。佢話咧已經救咗十。几隻嘅巴西龟，但系好无奈地都有十几隻死咗啊！ 而家睇佢讲法咧， 现场冇食物啦， 系啦，主要就系讲话冇食物，咁所以其实咧，你摆佢嗰度咧， 即系送死嘅啫， 即系等于摆你去个密闭空间嗰度，咁你 有冇常识嘅咧？ 哦，冇食物，诶，咁我哋下次带埋食物， 系啦， 唔系咁嘅意思啊， 俾人坐船， 唔系咁， 系咪咁样咧？啊！真係好慘啊，好無奈啊！喂，如果佢咁，但係問題係嗰啲地方，即係啲人係咪都係 hold 住啊？如果冇人管你嘅時候，我哋就走去落去放咁樣。 又唔明又唔明係咪嗰個地方係比較啊？ 偏僻啊？ 點適中？唔係偏唔偏僻？會唔會係嗰啲即係？有曬啲地利啊，即係如果係去做得放生嘅，可能大家啲朋友都會有一種嘅相信㗎嘛。 喂，阿彭仔啊，佢嘅新聞靈話係義工啊，用咗三個鐘頭攀山涉水先救到佢哋咋。 係啊， 咁即係其實嗰個地方都好 遠咯， 隔涉㗎喎。 老老實實啦，以往咧我哋已經介紹過好多次咧，放生有咩地方會出事咧？譬如呢只巴西龜咧，你知唔知佢咧已經係好反覆㗎啦，俾人玩到一個地步咧。嗱，點樣玩法咧？ 大隻， 佢之前咧就巴西龜咧就俾人攞咗去邊度放生咧，就攞咗去咧即係呢一個叫做海嗰度放生。咁但係咧佢本身係咩咧？淡水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佢第一次咧就係啦，就俾人整蠱佢啦，即係你係咁入去飲鹹水。係 啦。 咁點知咧啲人可能聽完咧以前嘅警告哦。佢唔應該屬於海嘅， 咁咪 佢就擺咗喺溪間嗰度， 溪間 淡水啦咁樣。咁但係啲人同佢講話，真係佢唔適合擺溪間咧，嗰度冇食物噶嗱。咁跟住可能就會好似彭爺所講啦，第三次佢就擺嘢食啦， 帶多袋食物， 係啦，帶多袋食物咁樣。咁但係嗰啲食物使唔使放生咧？係咯， 唔係咁麵包嚟嘅可能係， 佢又唔食麵包㗎，要食蟲㗎，係 啊。 所以咧，原來即係好多人放生嘅時候咧，都係你又唔知道佢係唔係適應嗰度個環境啦。以前試過咧，就擺落水塘度咧，佢話有啲田雞咧，田雞都放生喎。 系啊， 系啊， 定系田鸡、啊？ 大量田鸡倒落水塘度放生，即刻反肚，系啦。咁啊，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类别咧，曾经都试过噶，譬如有黄鳝啊，有水鱼啊咁样咧。即系嗱，我有阵时真系唔系好明咧，佢哋个谂法咧， 点解用呢啲咯？嗬？ 因为嗰啲系大量易买啦，同埋咧通常就会喺嗰啲鱼档度咧，可能佢就会觉得我哋唔应该咧呢啲鱼就俾人劏，俾人爱嚟食嘅，所以就要救佢啦咁样。 我知道咧，头先你讲紧上面写啲红字咧系啲乜嘢？原来咧。真係我覺得認真啊！大家利是嘅咁咧，原來因為有其中一份報章就話咧，佢話咧喺只龜嗰度咧，龜殼上面咧用啲紅筆寫住咧。 乜名放生咁样， 即系要话俾人听我做嘅。 系啦，即系啦，系啦， 即系我做咗善事。 因为花樽系啊，当我个花樽名，花樽名放生。咁如果嗰只龟死咗，咪即系你送死啊？ 系啊， 你系咪睇紧利是啊？ 而家反而咧冤有头债有主啊！我谂下一次啲放生嗰啲善信咧，我唔知佢哋会唔会，因为通常系其实嗱，讲真系有少少咧商业成分噶嘛，好多时佢哋都系咧买噶嘛，嗰啲善信自己都知噶。咁我唔知下次咧会唔会佢哋讲到明咧，就系喂不成功不收费。 咁我点去？ 成功啊！ 冇、 okay, 死到，保证十日内唔死。 要喺嗰只动物上面安装嗰啲叫做咩啊？ 安心出行， 唔系 追踪器， 唔系、 真系要有个安心出行，安心放生， 啊、真系 佢保证走得甩。嗱，我觉得真系嘅，你劝都劝唔掂噶啦，即系佢有某一批嘅善信咧，佢、就系中意呢一种咧，即系明明有啲人为嘅放生咧，佢 放啊呢啲系咪？ 佢就系中意，咁咧唔紧要啊，不如我哋精细啲啊，咁会唔会签订呢啲协议啊？保证咧你放生嘅动物咧要十日之内都唔死嘅，咁先叫成功，系啦。咁啊，最好系咩咧？嗱，我觉得咁啊，如果咧你唔好净系写名，你写埋身份证号码， 起码我嘢最咪写埋电话号码， 或者系啦，落 QR code， 系啦， 嘟翻佢， 我执到我， 系啦 ，call， 系啦 ，call 我。 喂，真系好离谱啊！你咁样， 再唔系咧，嗱，我 咁多只龟， 喂，仲有嘅，我觉得不如咧，我哋釜底抽薪啦，即系因为你劝都劝唔掂佢噶啦，咁我哋不如咧就贴啲警告字眼咧，喺一啲热门嘅放生地方，例如系水塘啦， 系 嗰啲许愿池啦，又或者咧以前公园里边嗰啲啦，系啦， 系 冻个牌喺度， 嗰啲屋村咧，嗰啲小桥流水， 系啦， 唔系，因为咧佢哋好简单啊，即系请勿放生咁样， 唔够噶，唔够噶， 好似烟仔盒咁样， 系啦，即系你就影晒嗰啲即系反晒套嗰啲相喺度咧，系啦，放生女人， 系啦， 系啦，害佢一生咁样， 仲有好似头先阿彭仔讲啦， 胡乱放生黑人憎， 系啦， 系啦。 祈福变折福， 系啦，祈福变折福，唔系全部都系话 报应喺身上， 系啦系啦，阿叔阿婶，你都唔想你吓大件事噶咁样， 大件事噶， 就系咯，都系嗰样啊嘛。 喂，祈福变折福，我觉得呢句咧， 呢个真系劲啊， 明啦啩， 系啊， 系咪？ 同埋我谂我哋不如 呢个警吓性多啲嘅， 系啦，跟住咧我哋就要求政府立例咧，就系强制呢个咧就放生实名制啊。反正而家买电话卡都实名制啦， 你 都嗱你 变，好似佢咁样， 你都 肯 写 咯，写自己名， 实名制啦，喺个规背度 写， 写自己嘅名放生。 咁以后咧大件事啊，就即系我哋可以攞呢个咧就摆上网咧，即系俾人睇清楚。唔系，佢哋可能都系受害人嚟嘅。佢哋咧就俾嗰啲放生嘅團體咧就呃佢，就話咧冇問題嘅，嗰度咧佢哋自由自在生活咧好開心嘅咁樣。 嗱，同埋咧去到山界咁遠都冇人知嘅咁樣。 係啊，不過咧記住中文咧，中文係一字之差嘅啫，放生咧就有條生路。 係， 但係如果走咗咧，唔係嗰啲叫做往生。 哦嗱，个音都唔同嘅，系咪先？ 写出嚟都系嗰个字， 唔好咁啦。 系啊，喂，留意啊，喂，龟咧话就话寿千年啫，但系佢都会有反吐嘅一天噶，你唔好咁样害佢啊！ 你放生佢都可以延年益寿噶，喂。 疫情淡了吗？想抽身了吗？聊电话也泄气了吗？旧承诺应不假，却忍不到闷吧，惦记当天住住鲜花。活前着到老，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候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为你抱紧我也这么的晦气，我亦算知丑，无谓强迫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就当爱错了你，就当放生你，无为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我就放开手，无谓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候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 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谓你抱着我也这么的晦气，我亦算知丑，无谓强逼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就当爱错了你，就当放生你，无谓你雪柜里有这么个怨气，我就放开手，无谓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 台通识六十秒， 时不时都会听到有市民发现自己嘅社交媒体账户怀疑被盗用嘅新闻，所以使用任何社交媒体嘅时候都应该提高警觉。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社交媒体揾你嘅个人资料，例如你嘅个人档案啦、照片、社交活动记录等等，所以千祈唔好摆你嘅个人资料上去呢一啲社交媒体，例如你嘅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等等。当然，你亦都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嘅私隐设定，将有关权限设定为只准获授权者先至能够睇得到，亦都可以启用双重验证功能，加强账户嘅安全性。记得，千祈唔好随便将验证码俾其他人，以免账户被盗用。最后，对一啲唔再使用而当中又有你嘅个人资料嘅账户，就应该尽快将佢哋删除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城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虽然我都知经济唔好吓，有啲人咧都会出咗嚟做坏事啊，不过咧都麻烦你，有啲系好人嚟噶嘛。明哥北河同行嗰度咧都俾人哋去即系爆窃，偷咗2000多元，老老实实，人哋都要帮人嘅。即系阿明哥，大家都知道，成日都做好多嗰啲派饭券啦。喂，咁啊，所以可唔可以有翻少少叫做咩道亦有道？即系你第一唔应该犯法，第二你都可唔可以揾食行远啲？系咯，即系要为啲即系啊低下阶层嘅朋友咧，即系。多多照顾咁啊，亦都系可能香港而家好逆境啊，大家要互相守望相助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週10:30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頒獎給全國脫貧攻堅鞋帽榮譽獲獎者，獲獎人士戴上紅色襟花依次上台領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表示，經過8年持續奮鬥，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書寫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蹟，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重要貢獻，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堅實基礎。 汪洋又说，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没有艰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翻嚟本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预算80亿元拨款用作维护国家安全开支。有听众致电联合电台节目，指出香港一直是安全的城市，形容拨款是用作军费，认为在现时的环境之下，应该将资源放在市民身上。出席节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回应说，国安开支绝对不是军费，希望公众切勿误会。他又说，2019年社会暴力冲突事件暴露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空隙，有需要预留80亿元在未来几年使用。财政预算案提出股票印花税税率上调至 0.1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联合电台节目说，对香港股票证券市场竞争力有信心，认为投资股票考虑赚钱多于成本，现时的调整幅度合适。他又说，要搞活股票市场并非靠斗平，而是要想计从政策制度上创新。陈茂波说，他对大局的研判是国际投资者来港参与股票买卖，主要是购买内地股，因为看好内地经济发展，这个亦都是世界潮流，不可抗拒。他形容其他金融市场并非香港的直接竞争者，因为香港股票市场资金可以自由进出，不会有外汇管制等的限制。加上在考虑投资成本的时候，本港并没有收取资本增值税和股息税等，因此对本港市场有信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347点，升629点，总成交金额13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5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6.5，升19.5；美团371.6，升5.8。港交所516元，升7元；盈富基金30.54，升6.6；阿里巴巴242.4，跌4毫；小米集团27.5，升6.5；保利协鑫能源系报2.71，升3.4；中国平安98.4，升3.3；比亚迪股份216.6，升4.6；融创中国34.3，升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03，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1，人民币6.455，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96，新西兰元对美元0.743。日经平均指数报30168点，升496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77美元，卖出179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湾仔运动场。 西行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噶。港岛路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友邦大厦嗰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一啲噶。湾仔活道因为有工程啦，近住圣若瑟小学嗰段嘅活道咧，继续系要封闭噶。近住圣若瑟小学嗰段嘅活道仍然有封路措施，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暂时要改路行啦。而新界咧马料水嘅瑞祥街就因为工程嘅关系，沿住科学园路南行去瑞祥街方向嘅车辆咧，禁止喺瑞祥街嘅回旋处掉头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道马会大楼去跑马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啊，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我是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四年级学生张翠珊，今年就20岁，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都有帮助到我拿到第19届的香港鞋款设计比赛的全新潮流及造型的女装时款的组别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今日咧就选港岛区，就有一个叫做喜帖街，你听过啦啩？ 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擦。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5区嘅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40咯。 系啊，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月禄。 豪月禄。打过先知。 我想做就去做，行边条路我自己有分数。 最近香港咧有好多大战发生啊，一个就讲口，一个就讲手。不过到目前为止咧吓，讲口嘅就继续讲口，讲手嘅都系继续讲口。一个系所谓嘅临终大战啊，100万上擂台。一个就是逍遥大战，为香港的电影可不可以重返光辉呢，就你死我活争辩到底。先讲这个临终大战，我觉得这一场的约战可以充满了香港的经典回忆。 老实讲我自己都唔知。 因为老一辈嘅香港人应该会记得嗰段轰动一时嘅大战啊。就是太极派和白鹤派的战斗啊。想当年1954年这两个派别先在报纸里面讲口互相攻击，大意都是说边个够我叻啦吓。后来呢就讲口不够啦，就要讲手，于是就划下擂台，签埋生死状啊，约打擂台战。哇，当年的地点呢是在澳门新花园夜总会的泳池广场里面啊，仲要改了个名叫做吴公仪与陈克夫国术表演 K 红伶二唱筹款大会。哇，讲下讲下1954年的事啦，而家嚟到2021年，如果临终大战真係搞得成嘅话呢，喂，不妨可以仿效下前辈喎，表演加二唱加筹款，顺便当振兴经济嘛。我建议呢可以接受电子消费券呢就买飞入场啊，甚至乎呢可以自己呢落注呢买两粒花生定输赢啊。不过记住喎，打鬥嘅時候呢，因為畢竟都係防疫㗎嘛，要注重個人衛生，保持社交距離，即係話呢可能要保持 1.5 米嘅距離呢先至能夠打交㗎。咁 1.5 米點打交呢？喔，武術之道，遠有遠打㗎啫，到時大家咪 V 運運 V 運運，咁樣都好好睇啊。你話呢一場100萬嘅臨終大戰其實有啲咩最有意義呢？我覺得最有意義呢，就係原来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呢非战不可嘅理由嘅。无论你觉得自己呢平时几咁呢即係文弱都好呢，原来有某啲底线，当你一触碰嘅时候呢，你都会忍唔住，你就会想出手㗎啦。譬如可能有人觉得话，你话我抄你呢，佢实在太嬲啦，你点会话我抄袭你呢，佢就会忍唔住就要拼命一战。有啲人可能觉得俾人踩到上心口，佢就话，哼，我点都要上呢个擂台㗎啦。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大战呢最积极的意义可能是提醒呢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是呢有条底线给自己的。过了条底线的话呢，可能你都会忍不住，你原来都会有非战不可的理由的。不过佢理由大啲，100万啊嘛。呢一场就系港口，不过暂时都净系本来港手，但系而家仲系港口嘅战争啦吓。另一场就犀利啦，呢个就系萧若元大战游学修啊。呢一场大战呢，亦都系充满咗昔日嘅光辉回忆。因为一个呢就是港产片即是经典盛世的一个前辈，一个就是现在都不知道算是一个什么盛世定是乱世定是这个不入世的地方啦，咁发展緊他自己的电影事业。咁两代人呢就为着香港的电影可不可以重返光辉呢而争个你死我活啦。咁呢场大战啊，几有意义嘅，因为佢真係好似提醒大家呢，啊，究竟香港系咪真係可以返去80年代嘅辉煌嘅时代呢？如果唔想返去嘅话呢，咁我哋又能唔能够发展出属于我哋自己而家呢一个时代嘅记忆呢？似唔似呢阿爸呢同啲仔讲嘢嘅时候呢，可能你都会忍唔住有呢种口头禅啊。嘿，阿爸，想当年长跑冠军50年前啊嘛。是啊，我都觉得有啲似啊。所以呢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呢，千祈呢就唔好呢立乱话俾人听呢，其实我当年系点样㗎，因为当年还有当年，一山还有一山当年。啊，不过80-90年代嘅美好呢又真係令人哋好怀缅嘅。即使呢其实嗰个年代对我嚟讲呢我都仲係懵懵懂懂呢都係一个学生哥呢。但你有好多嘢呢你都係感觉到即係如果我哋可以返去嘅话呢，咁你话几好呢？譬如返去一个咩盛世呢，可能咪就係电视捞饭嘅年代囉。电视捞饭呢其实而家你諗返转头呢，其实阿爸妈呢反而係最鍾意嘅。因为嗰阵时嘅电视机系喺屋企噶嘛，如果你要电视捞饭嘅，最少你个人都要坐喺屋企先得噶。嗱，不过世界就系咁噶啦。当年电视捞饭咧，阿爸阿妈点闹你咧？衰仔，挂住睇电视，当阿爸阿妈死噶吓？而家你翻嚟当酒店啊，净系望住个电视机，唔使对住我噶。 而家啲阿爸阿妈咧就会发现衰仔啊，你不如翻屋企睇电视啦，因为而家你可以好方便咧用手机嚟睇咧唔同嘅串流平台，你都一样系望住个电视，不过系望住个手机电视嚟送饭，甚至乎都唔喺阿爸阿妈身边啊，你翻嚟啦，我开饭俾你嚟捞啊！系啊，冇错，所以咧有时啲时势咧就真系有啲唔同嘅。如果你讲返呢一场即係即係逍遥大战嘅话呢，其实真係冇乜所谓胜负可言嘅。点解呢？咁我哋都知啦，八九十年代係一去不复返㗎啦嘛。嗰陣时无论几光辉盛世都好呢，而家都係追唔返嘅。咁但係难道而家嘅人佢又唔使开工，佢又唔使拍戏咩？其实我哋而家自己做嘅呢个行业都系噶，我记得入行嘅时候咧，大家都话：哎呀，电台系夕阳行业，夕阳行业啦咁样。嗱，咁啊，夕阳无限好，一做我都做咗二十年。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咧，佢都会周不时同你讲话：，诶，你哋而家唔够好啊！以前嗰个年代系最光辉噶，哇，嗰啲咩几多神仙啊，几多 pair 伴啊，有好多唔同嘅前辈啊咁样。咁但係都冇辦法㗎，我明㗎。咁但係我哋係咪都要繼續做落去呢？唔通我哋以後就唔開咪咩？以前嘅香港我都知好好，我哋啲阿爸媽成日都係咁講㗎。哎呀，嗰陣時你知唔知係魚翅撈飯㗎？咁而家冇魚翅，唔通你唔食飯咩？所以我哋都係要好努力呢，為我哋嘅現在呢就打拼㗎。最近亦都有另一个新闻呢，其实都系好似讲返俾你听呢，就系我哋返到以前啦，咪就系阿志伟哥呢，佢重返呢个 TVB， 咁即刻呢就有人提议呢，就话喂，可唔可以呢，即系阿伦达啊，佢就可唔可以呢就做返呢个欢乐今宵。哇，其实如果可以做返欢乐今宵呢，其实我哋呢个香港呢又真系变返头先嗰种温馨嘅时代喎。你諗下，欢乐今宵最出名系咩呢？就系嗰隻主题曲呢，日头晚做到依家轻松下嘛，食过晚饭要休息返一阵。喂，呢、這个咪就系头先讲嗰种电视捞饭，大家一家人呢喺屋企度团团圆圆齐齐整整嘅嗰个光辉景象囉。喂，如果真係可以再做得返嘅话呢都好啊。不过最惨呢就係、是、我驚就算呢个节目呢可以再出现，但呢隻歌再唱嘅时候会唔会好陌生呢？大家望住就係、是、好似冇呢件事喎、啊、因为有好多人呢都边有日头猛做啫，而家有好多都未有得开工。系咪真系可以到而家轻松下呢？呢、這个我都非常之怀疑啊！所以如果真系可以翻去呢一个八九十年代，我哋唔系话要睇翻嗰啲明星，唔系要睇翻嗰啲偶像，可能我哋要嘅系要翻嗰一种一家人坐喺电视机面前，但系我哋一齐食饭嘅呢个温馨嘅场面啊！ 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玷污结尾，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有至心跳，欢乐今宵 再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又似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古巨基的欢乐今宵啊，中间刚才听过呢有 MC Jean Crossover 叶振棠的 Fight to Win，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真的看回，即是如果有欢乐今宵重温的话 都挺期待的，有些情况画面、哇，即是赵伟哥真的一 call 就百应啊。 是啊是啊，没错啊，我们期望娱乐圈呢就继续百花齐放 啊，需要啊。好，我不曾志豪，我问你， 好， 你是一个都挺传统的人来的。 啊，是的。好传统的、是啊，我最喜欢就是三妻四妾的，所以 是啊， 传统这些礼节我们一定要遵守的。 是跟 同我入柴房劈柴， 好老爷， 是啊， 在这里找余少拉先啦。 是啊，怎么啊 哇，仲激啊， 是咯、 我想问你在新年时候呢、你跟你的父母呢有没有什么东西的礼仪啊、习俗啊，去做 除了 咁你头先讲咩？你话俾我听，你一秒钟之前 我都话我好传统啦， 你好传统， 三妻四妾啦，我想维持翻，冇啊嘛，唔系咁，我有包翻利是封翻俾长辈咯。 呢个系好传统嘅习俗嚟嘅咩？ 都唔算传统咩？ 礼仪， 礼仪冇啊， 系咯， 系啊， 茶都冇斟， 唔系啊，因为佢哋都唔遵守礼仪啊，都未够十二点。都未过年三十，仲喺度咧，年三十团年嘅时候咧，未够十二点啊嘛，咁啲长辈就已经咧急不及待咧要派利是俾啲孙。 叫压岁钱啊嘛。 系啊，但系应该系过咗先噶嘛。 压岁钱系过年前噶嘛。 压岁钱。 压岁钱啊。 系咩？ 系啊。 咁应该摆枕头底噶。 系啊。 咁佢都唔系啊，佢就咁派俾佢啊嘛。所以咯，系咯，咁你想点啊？ 嗱，你而家赖落去阿爸阿妈都冇 出手， 冇出咩手啊？ 咪咯，又唔过夜，即系咧嗰啲僆仔咧，佢嗌到。十点定唔顺瞓咗觉啦，都冇守岁嘅守嘢啊嘛，应该要噶嘛要。 嗱就系咁样啦，咁咧即系传统咧，中国几千年历史以嚟咧，咁有好多嘅习俗啦，尤其是过年咧都有啲噶嘛。咁嗱，我咧就会有斟茶俾我阿妈嘅。 哦，真 系系啦，即系年初一个人。年初一個人啦，點都會斟杯茶俾阿媽嘅。 OK OK。 咁啊，但係咧，我就咁純粹即係斟杯茶，即係雙手俾阿媽飲嘅啫。 係。 咁但係咧，原來咧，我之前咧咪講過咧，喺 我對你另眼相看。 喺大陸 係 係我好傳統。 人不可以貌相。 咁咧，我咪講過之前有大陸咧，咪有一個兒生咧去阿姨度咧拜年嘅時候咧。跪拜嘅， 系啊系系咁叩头啊嘛， 就有几多封利是噶嘛。 佢叩到点啊？而家系咪医院又报告出嚟啦？话佢脑震荡。 唔系， 大件事。 咁原来咧，即系除咗呢个跪拜有几多下咧，有几封利是咧，原来喺呢个山东省咧， 系 佢哋都有呢个叫咧叩头跪拜父母嘅一个礼仪咧，仲 keep 住噶。 O K。 系啊，咁咧就咁啊，有一幅相咧就睇到咧，哇！呢度起码有成十个八个咧，我唔知咩人啦，但系就唔知点解新年流流着晒。全部黑色衫、黑裤啦、黑衣人咁样啦吓，咁咧跟住咧喺个屋企大堂前咧，即系嗰个系公共地方嚟噶，咁啊唔系屋企里面噶，咁啊一齐跪拜，咁啊封张相咧就摆咗上网，跟住咧哦，竟然咧有两边嘅人咧就喺度讨论啦，咁你觉得会有啲咩就讨论走咗出嚟咧？ 即系以为佢系做紧白事？ 唔系，讲紧跪拜。 跪拜哦， 系 可能系原来系唔识嘅路人行过一跪都有利是收嘅。 咁系 O K 系嘛？你跪唔跪啊？ 但系唔系等先，你几多钱先？ 系啊，可能接咗个财神，祝你身体健康嘅啫。 咁唔得。 嗱，有啲网民咧就话：，哇，而家咩世代啊？点解仲会咧喺度即系 跪拜？ 佢话跪拜父母咧系理所当然，不过喺屋企啊嘛，你喺屋企。做冇人理你啊，系咪 大家大行， 唔系就系大家大行 咧。咁佢要做俾人睇噶嘛？ 公共地方，咁佢嗱就系、是、唔知咩心态咧。不过啲网民就话啦：，哇，冇搞错啊！而家咩世代啊？点解会仲会喺即系逼啲人咧喺个公众地方咧就喺度做呢个跪拜动作？咁样啦，佢又觉得唔需要啦咁。 Okay. 但系咧。 喺佢哋嘅山东省嘅官方媒体咧，佢就话啦，拍手掌，佢就赞呢张相。中国几千年淳朴民族嘅传统礼仪， 中意跪， 就真系好值得嘉许，好值得欣赏嘅咁样。哇，惹嚟咧嗰啲，我想话咧，而家啲大陆网民咧都唔客气嘅，佢真系，佢哋话吓系咩？你真系觉得系咩？佢话咧，你哋简直啊，佢话而家咩世代啊？你系点会有咁嘅谂法噶？ 系复古啊嘛，佢话 唔系，跟住佢话咩？佢呢啲礼仪唔好咩咁？跟住咧，其中个网民话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将你现在这个年代呢 去到回到清朝的时代呢？跟着他就说，那传统啊 在新年的时候啊放炮仗的嘛。 哦。 这些是个传统 民族啦、啊、是吧？那为什么你取消啊？为什么你又不去说，哎呀好啊，即是 你又不去撑啊？为什么你那些你又撑，这些你又不撑、哇，可以他们可以这么激烈地去说那个、 都是 在 安全范围内，都是讨论一个习俗而已，傻仔来 的。是啊，但是他都在那里即是嘴嚼嚼的、 他不影响政权的稳定的嘛，那不紧要、那跟着、你觉得很惊讶，就是因为他们跟官府吵架。 不是两样东西，跟官府吵架是一样的、即是闹鬼他嘛。咁另外一样嘢就係讲緊啊，咁、你觉得呢个传统嘅跪拜，即係新年啊跪拜呢样嘢呢，係仲值唔值得去保留住一定係可免则免啦，可以唔使啦，定係啊都依然有嘅，不过唔使咁公开。 哦，咪睇下你点样应用囉。譬如我哋你睇日本呢，佢哋一样都有呢啲仪式㗎。譬如佢哋呢都可能会呢，佢哋都成日都跪喺地下喎。 啊 系啊， 就算鞠躬道歉嗰个九十度都系有， 佢哋成日都有呢一个噶嘛。咁、甚至乎咧，佢哋亦都有啲好传统嘅礼仪咧，譬如成人礼啊，佢哋又会着佢哋嘅和服啊。咁可能亦都会 大陆都有嘅呢啲好传统嘅嘢。 系啦、你会发觉咧，如果佢系民间自己都好自愿嘅、大家就自己即系当系一种保留传统咧，咁其实又冇人会怪 的。其实系啊， 你反而你香港人几都见到日本人做呢啲传统礼仪啊？ 呢个人咧就系呢篇文章其中一样咧，就系讲。自愿唔自愿，系啊，即系嗰个呢样，喂，你咪逼我去做呢啲嘢喺大庭广众，咁都我会有压力嘅，咁、样咯。 唔系咁，但系大庭广众，你谂下，我哋入庙拜神咧，都系跪喺地下嘅，都系大庭广众嘅。 唔系喎，咁呢个系大家都系叫做一贯都系咁样做法噶嘛，咁样即系咪佢呢个讨论嘅啫，冇话啱定错嘅咁。 系咪咁？你可以谂下嘅就系，如果跪得多咧，系咪真系你会有翻嗰个叫做尊卑长幼咧，同埋维持翻嗰个伦理咯？ 其實 最怕就是新年跪啊，跟住成年都不見你嘅，即係個長輩就話：我寧願你不跪我咯，你跪我， 你又做戲， 你嗰刻當我係阿爺，有咩用先得㗎？ 你借三封利是， 係啊，你平時要對我好噶嘛，如果唔係冇用嘅，你係咁跪。 不過我都覺得係傳統嘅一啲禮儀咧可以保留嘅，不過又唔使咁喺度即係喺度鬧得咁熱烈咯。 係啊， 我真會覺得咁即係只不過你會覺得啊，你咪做 show 咧而家。 你咪下次試下咯，出年你又咪試下同你啲仔女講，你唔跪嘅冇。利是嘅，跟住你发现啊，原来啲仔女都视钱财如粪土嘅。 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书写人类减贫史上嘅奇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汪洋又话：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冇艱巨？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一道冷锋已经喺华中形成，预料会喺听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336点，升618点，总成交金额14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5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8蚊，升21蚊；美团374.2，升8.4；港交所509蚊，冇升跌。盈富基金30.54，升6.6；阿里巴巴246.6，升3.8；小米集团27.3，升4.5；保利协鑫能源2.73，系升3.6；中国平安98.05，升2.95；融创中国34.35，升4.2；比亚迪股份218.4，升6.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4，英磅10.968，瑞士法郎8.553，澳元6.174，加元6.2，新西蘭元5.761，歐元9.4366。每百日元對港元7.31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22。日經平均指數報30155点，升483点。港金現價報1661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61美元，卖出179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港岛路面西区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学士台至蒲飞路一带车都行车缓慢嘅。薄扶林道中环方向学士台一带咧就有啲挤塞嘅。九龙方面，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嗰段咧就有少少挤塞嘅。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至果栏段都系多车。观塘嗰边嚟，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啊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有少少挤塞。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道马会大楼去跑马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出贤。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 Hello， 我是 Christine 贾云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郑允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我呢就一定会及时听神，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必、刘敏章 同阿土嘅 你健康康，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日翻工，你会唔会都有呢种感觉啊？ 我身边一点没缺少，你我浪费的秒秒，红眼睛哭到倦边，沉睡了，醒来好好生活。 Hannah 呢首非剧集作品嘅题材咧，被网民话够贴地嘅。内容系讲为寻找生存嘅空间，没完没了去重复每日嘅工作同埋责任，不知不觉失去咗自己嘅感受。 日子每日在流掉，那些捉不到的感觉， Rihanna、周傲廷填词，张美贤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韦景云。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谷子乔没完没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道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呢一个十二点十二分啊，咁啊天气咧升咗一度，讲讲先。 而家气温廿一度，相对湿度85%。停得慢翻咗嚟啦， 系啊，冇错，系啊。喂，嗱，以下落嚟咧，大家要坐稳，戴上安全带，准备要接受一段咧不可思议，睇下你咧肯唔肯相信嘅一个新闻。 哦，系啦，咁啊，冇关噶， 冇关嘅，冇关嘅，打个比喻，大家坐稳啦吓，我觉得好刺激啊，都同埋好震撼啊，最紧要咧就系你一阵间可以代入自己嗰个情景咧，你会点样去决定咧呢个故事嘅走向嘅？嗱，首先，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我喺呢个风之book咧，我曾经介绍过有一本书咧，啊嗰阵时唔知彭爷嚟咗未咧，我介绍咧就系话，妈妈，我记得你咧有一本书，你 记 唔记得？ 我记得， 系啦，咁嗰阵时嗰本书咧系日本咧， 你可以简介少少， 我简介啦，日本一个即系佢哋嗰啲叫做医护人员咧，佢出嘅，咁佢咧就系话咧，原来 B B 咧。是有前世记忆的。是喎。嗯。是啊。他说呢他说啲 BB 呢即係嗰本书里面呢就话呢他喺媽媽个肚里面呢即係怀孕期间呢他原来是有嗰段记忆喺度啦。甚至乎有啲呢讲到好夸张嘅，这本书呢就话媽媽是我揀你的。其实呢我喺云上面呢就望到你。咁呢我就呢走入嚟你个肚里面呢你就成为咗我媽媽啦咁样。咁有啲仲之。是好似鬼片 咁、啊， 有啲仲夸张到咧，就妈妈我咧，其实以前咧系点样嘅，你同我以前嘅妈妈比较咧，你就而家温柔啲咁样，哇，咁啊好多父母都惊嘅，但系咧又觉得好正，我就话啊，原来佢有咁多记忆喺里边嘅。 啲孟婆汤饮得唔干净， 系啊，饮得唔干净，有两滴滴漏咗喺度。 系咯， 好啦，而家呢单新闻就系同呢一个前世记忆有关嘅。 吓， 系 都系边个啊？ 日本都系日本嘅， 哦，都系日本啊，都系个 B B 啊。 系啦，佢今次就唔系一个即系未去到 B B 啦，三岁。 系。 咁咧，佢个故事个开头系点样嘅咧？咁啊，真人真事。佢因为你一路听落去咧，你就发现咧，真系好难相信嘅。 系。 佢话咧，一个三岁嘅男仔，佢突然间咧有一日咧，阿妈暗佢瞓觉嘅时候咧，佢就同佢讲话：，妈妈，我觉得咧以前妈妈把声温柔啲。系啦。 叫以前妈妈阿仔， 系啦，咁跟住 佢嗰把声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系大人声定系 三岁小朋友声嚟嘅啫， 系啦，好似戏剧咁。 即系如果唔系就会变咗啦 ，Nandoska， 我家省，哦 ，Hanjani 唔知讲乜嘢咁啊。咁佢阿妈咧就好奇怪啦，佢话咩以前妈妈你讲咩啊？ 你咪睇得蜡笔小新多一阵啊？ 系啦，咁啊去到后来咧，咁啊过咗一轮咧，再问佢，佢就话系啊，我记得噶，因为咧其实以前嘅妈妈咧就唔系咁样嘅，咁然后咧系啦，佢就话以前咧佢有个妈妈咧唔系而家咁嘅样嘅，咁啊再问真啲咧，佢就即系因为佢讲咗几次啊嘛，甚至乎咧佢话妈妈，其实咧我以前咧系嗱，跟住就好惊咯，我呢一句，佢妈妈，其实咧我以前咧系撞车死噶， 喂啊，打咗冷震啊， 系啊，好啦，咁跟住咧， 佢三岁。 三岁，咁呢个妈妈咧，日本妈妈咧就 卡通片多啊， 系啦，咁佢就咧话，阿仔啊，你讲清楚咩叫做你系撞车死嘅咁样， 以前啊， 佢妈妈， 我记得咧，我上一世咧，我系点死噶？嗰阵时我系坐住一架红色嘅电单车，我仲记得咧，系你哋叫我咧帮你咧去买嘢食。 咩？你哋叫我？ 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呢一代嘅父母， 哦、 上一世嘅父母 系 啦。佢就话咧叫我去买嘢食，咁、咧所以咧我就咧就揸咗架车咧就走出去啦。咁点知咧我行到咧过马路嘅时候咧，我已经咧停低咗喺红绿灯面前噶啦，但系后边嘅车冇停，砰一声撞咗上嚟，咁咧我咧撞到咧脚踭咧都已经损晒烂晒，送到入医院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就死咗啦。咁啊，跟住个妈妈留，又我觉得个妈妈好 嗰阵时几大啊， 三岁啊都话， 唔系唔系，佢而家三岁，但 系 当年咧系可以揸到电单车嘅年纪啦， 十几岁啦， 起码都即系我唔知日本嘅法例啦，你起码都十六八岁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起码都十六八岁噶啦。咁跟住咧个妈妈咧就好震惊，好镇定。佢可能因为佢哋日本真系出过呢啲书咧，佢哋都好接受前世记忆。 我系咪个个都有知道有呢个前世记忆？ 我唔知 道，系咯， 系啦，佢嚟到呢一格咧，嗰个现世妈妈咧，佢就话：阿仔，你坚持话你系上一世坐电单车被车撞死噶嘛？佢话系啊。咁你有冇印象 你 喺咩地方啊？ 系 啦， 系啦，边个城边个县？ 于是乎一个三岁嘅小朋友就画咗一张地图出嚟， 佢形容 唔系佢自己画啊。佢话咧，我仲记得噶，我脑海里边咧记得咧我出事嘅交通情况。佢就画咗呢一条十字路口啦。而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话，佢见到咧路上面咧有一啲黄色嘅咧，即系所谓嘅引路砖啊，即系俾失明人士睇，即系用系啦嗰啲凹凸嗰啲砖。咁啊，三岁嗱，讲真，三岁你带个僆仔出街，佢都未必留意到你路面咁多嘢， 同埋唔晓得嗰个地砖， 唔系呃人。 嗱，嚟到呢一格，起码咧，即系个妈妈，因为佢同佢妈妈啫嘛，佢妈妈话：咁你冇得呃我噶，即系佢都唔知道有呢啲地砖。 系啊系啊， 咁佢就好惊讶。咁然后咧，于是乎咧，佢就点咧？嗱，佢当时咧，佢就不停喺度问，就话：咁你想唔想见你前世个妈妈？因为佢觉得佢好似真噶嘛，佢就问佢：咁你会唔会想见翻你前世妈妈咁样？系啦，咁咧佢个小朋友咧系话想嘅。 系啊， 系啦，但系咧， 我想听翻个声啊。 系啦，咁但系嚟到呢一格咧，嗱，即系当系第一个章节啦。咁你觉得个妈妈现世嘅妈妈会唔会真系想帮佢去揾咧？想唔想咧？做唔做呢件事咧？ 我觉得 系 好，你抢答， 你讲 呢、 這个， 你过气孕妇讲先。 我觉得嗰个妈妈咧系想试探嘅啫， 系 未必系真系想。即系搵 佢， 即系 咪啊？ 唔系佢未必真系想帮佢啊。 系啊，即系我想纯粹去讲下，咁你想唔想见佢啫？你讲咁多嘢，即系可能会有咁嘅谂法啦。 系啦，咁、 嗯、 你咧，彭爷咧，你会唔会想帮佢咧？ 我觉得嗰、那个现世妈妈咧。佢会帮嗰、那个B B 去搵翻佢前世嘅妈妈。 点解咧？ 因为咧，如果佢唔系咁好奇咧，佢唔会一路咁样去问嘅。因为比著系我系嗰个妈妈咧，梗系惊你系唔知系咪啲污糟嘢。 系啦系啦系啦，好正路啊！ 唔好刺激你。 系啦系啦， 刺激你。咁你话俾我听，你嘅前世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帮你揾啦。 能够咧，其实最好咧，我就会话。系我好平淡咁样应咗佢就算，唔好再 develop 落去。 系啦系啦，即系大家当冇件事啊。 但系呢条 系搞就搞，唔记得就算啦。 当冇件事啊，即系佢讲咗之后，佢就哦系咁系咁啊。咁你今世要小心 对我好啲 咯，完咗 啦。系 啦，再同佢 好啦， 前落去个故仔发生落去。 呢个妈妈点做咧？咁我哋又顺序落去咯。个妈妈咧，佢当下咧问完佢话佢想见之后咧，佢就唔理佢。佢就諗住呢就话三岁算啦，不如过多两年由佢啦，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好啦，咁但係点解后来又会变成新闻呢？即係好似拍戏一样。呢个妈妈呢突然间患咗重病，即係现世妈妈。咁呢佢就患咗呢一个即係女士都好常见嘅一个病呢，乳癌咁样。咁呢佢就喺鬼门关度徘徊。咁就话最后就好彩冇事，即係就救得返。咁但係佢话呢经历过呢一次生死交煎之后呢，呢个现世妈妈呢佢突然间諗，哇，如果我就咁走咗呢，其实我就即係有好多嘢会好牵挂嘅。 明白、啊。 咁於是乎佢突然间佢就諗啦，其实如果佢想见返自己以前嘅妈妈呢都好合理。即係因为一生一死呢就冇晒。 同埋佢可能嗰下子即时会 諗，佢好想见返自己屋企人。 咩 佢即时喺度谂下，如果我万一我死咗，我仔咪冇咯。如果佢搵翻以前妈妈，咪以前妈妈 佢又冇谂到呢度，冇谂到呢度。佢唔系话想，你唔会永远都唔会想人照顾你个仔噶，系你自己噶嘛。佢系突然间有啲感悟咧，就系话。你都好想记挂自己屋企人，咁我呢个仔，如果佢真系佢冇呃我嘅，佢真系拥有前世记忆，佢一定都好想见翻佢以前屋企人。于是乎咧，就展开咧呢一个第二章节啦。佢就真系咧决定嗰阵时 戒咗，即系好翻之后，佢就开始展开佢揾帮佢揾翻前世妈妈。 几多年噶？ 隔咗五年。即系话咧，到到佢个仔八岁， 即系咪先？ 隔咗五年啦，即系佢三岁嘅时候知道咗有前世记忆，佢一路五年嚟佢都唔帮佢，咁但系咧呢五年嚟佢又不幸就患咗乳癌，咁佢救得翻之后咧，佢就自己啪一声醒悟啦，佢就觉得喂真系要帮佢啊！如果 即系咪惩罚佢嚟嘅咧？ 又唔好话惩罚，即系总之佢觉得咧应该就系要咁样做啦。好啦，咁佢点咧？佢就喺即系旧年嘅二月咧。佢就喺佢哋网上面咧，就将佢个仔咧讲嘅嗰啲口供啦、证词咧，就掟上网。 即系个环境啦， 佢甚至乎系啦，连佢嗰个手绘图片咧，即系佢个仔画咗出嚟啊嘛，佢都掟埋上网，然后就叫大家咧帮帮手去揾。佢话咧唔知道咧有冇人咧咁啱咧认识咧我仔讲嘅呢段经历嘅地点啊，又或者嗱，其实跟住讲出嚟好惊噶，佢话唔知你会唔会有认识一个人。就是好似我仔嘅描述咁样，佢系咁样牺牲咗嘅咧，即系话你识唔识得一个咁样死咗嘅一个？ 旧年二月已经做啊呢件事。 系啦，旧年二月。 咁、有冇效果咧？ 系啦，嗱，佢咧，你知唔知佢有啲咩线索咧？佢真系好有心啊！第一咧，佢就不停问佢咧个阿仔啊，你生前咧，你中意做啲咩噶咁样？佢话咧，我中意玩游戏机。你知唔知佢仲可以讲得出咧？就系话系任天堂嗰只红白机。咁你谂下，而家呢个年代嘅僆仔系冇见过噶嘛？因为佢个仔嗱，而家讲紧佢旧年揾啦，即系你三五年前咧，其实都已经系淘汰咗噶啦嘛。佢竟然可以形容到我哋九十年代先有嘅红白机。咁于是乎咧，嗱，第一佢就知道咗个年代咧，一定系红白机世代，就系、 是、即系佢都隔。从上一世佢隔咗有十年噶咯， 唔止啦！你谂下，十年咯。佢而家个仔2020年都系得个八岁，咁即系佢2012年出世啦，系咪啊？2012年出世啦。红白机讲九十年代啊嘛，即系讲到隔咗20年噶啦，已经 哇，先投到胎 啊！系啦，即系如果我哋根据呢个讲法吓，咁咧，于是乎个妈咧第一时间推论咧就话收集范围，佢就话佢应该系八九十年代嘅呢一段经历嘅小朋友嚟嘅，咁、然后咧仲要咧形容埋咧佢坐嗰架咧系50cc 嘅红色小型电单车，咁咧佢仲可以讲得好仔细。 但我想话咧，既然系一个交通意外，仲要致命嘅，其实翻查记录系咯。 但你要揾翻日期噶嘛，同埋你普通市民咧，你唔知点样去揾翻当时，同埋、你都唔知道地点， 佢 唔知道地点啊！你成个日本 咁 大， 系 啦，咁咧佢跟住佢再问佢个仔啦，有冇多啲信息咧？佢就话：我记得嗰一日咧系 day off 休息日嚟嘅，即 系 唔系 礼 拜六就礼拜日嚟噶啦。 记性仲之后嗰五年都仲牢牢记住、 真系啊！ 三岁嗰 系啊，佢话咧佢就俾屋企人咧拜托咧出门口，佢连买咩都记得啊，买厕纸啊。他说他要出来补货 咁 样， 由他三岁到八岁呢五年间，他是不停咁样再经常 系啊， 佢阿妈我前世咧 系点样嘅？ 佢仲越记越多啊，随住个年纪大。 佢最你知唔知佢跟住有一个位真系你都好惊，佢仲记得咧嗱，佢认得黄色地砖系一件事啦。佢话佢仲特别记得咧嗰盏交通灯咧系有响声嘅，因为我哋而家都知道咧有啲嘟嘟嘟咁样嘛。 系系。 佢话咧佢嗰只响声咧系好似咧雀仔叫声咁样 嘅。哦， 即系嗱。系啦，唔知佢点样。 咁呢个又喺个 好特色噶嘛？ 可能系某一个区嘅里面个交通灯就系咁样。 咁佢阿妈咧就将呢一扎信息摆上网。 系 咁撇除中间有人嚼佢啦，一定有啲人话佢你 系 咪黐线噶？你傻咩咁样？ 你即系信你个仔咁样。 估唔到，跟住咧，即系我哋一跳去个重个结论咧，佢就话突然间咧喺几个月之后咧，即系喺旧年几个月之后，佢话收到有一个陌生人嘅来信咧，佢就话太太啊。我咧最近就翻去一个偏远地区嘅乡下，咁咧就同以前咧好熟嘅一个后辈，知道佢个仔咧几年前因为交通事故过身，而佢嘅意外经过同你形容嘅系一模一样嘅，咁佢就话啦，陌生人咧，陌生人咧就将呢个事发现场张相就 send 咗俾呢个妈妈，咁呢个妈妈咧就将呢张相就俾佢个仔睇，结果佢个仔咧竟然对住张相话：我见过呢度啊，系啦。咁然后咧， 嗰个系沙卡拉 好陌生嘅，真系冇去过地方永 嘅。咁佢为咗求证咧，呢个妈妈咧，佢真系好坚持，佢就单人匹马咧，就去到呢一个陌生人所讲嘅遥远嘅县市嗰度。 佢冇带佢仔去， 冇佢自己去啫。咁跟住咧，根据嗰个陌生人咧，即系个所谓线人提供资料咧，佢咧就揾翻咧嗰个事故男生嘅年龄啦、职业啦、家庭成员啦，同埋父母职业啦。竟然同佢个仔咧， 佢所形容 所形容嘅一样。咁如果你觉得咁都未够嘅话咧，佢去到嗰个地方咧就吓死。 系点啊？ 因为咧佢去到案发现场咧，佢真系你咁太夸张啦，大佬啊！ 仲有嗰个红色连单车， 佢望住佢个仔画嘅嗰个十字路口嘅图。同当地嗰个交通嘅规划一模一样嘅、 哎， 甚至乎连喺路边嘅个黄色特字嘅嗰个叫导盲砖咧， 咁多年都系冇变 的，都系喺度嘅。而最恐怖嘅就系咧，佢搭交通灯嘅响声咧，真系同个仔形容系真系好似雀仔叫咁样，系嗰度独有嘅咁样。哇！喂，嚟到呢度， 真系匪夷所思， 冇话唔信佢，唔系好啦，嚟到呢度再问一个问题， 系 你会唔会真系去揾嗰家人？你系嗰家人， 都唔怕揾啦。 你系嗰家人，你愿唔愿意见呢一个现世妈妈？你想唔想见翻你过世？ 好匪夷所思啊！ 转胎投生嘅呢个仔，你愿唔愿意？ 如果我系现世妈妈咧，我会行埋嗰一步去嘅，去揾嗰个父母嘅。 俾啲时间你谂，俾啲时间你谂，究竟你个妈妈会唔会揾翻呢一个旧妈妈？旧妈妈又愿唔愿意见翻已经系投胎嘅仔咧？吓、하지만말투는들썩하오가수록나너무담아가가끔씩은감아가디좋는것같아 now 사랑의분명은분명의증오희망은실망과절망의부모어느새내얼굴에드리워진그림자가너란빛에서생긴건몰랐을까너와내사이에시간은멈춘지오래언제나고통의원인은 no way 하기에나도날모르는데네가날알아주길바라는것그자체가 oh. 사람들은다애써웃지진실을숨긴채그저행복한것처럼사랑이란말속가려진거짓을숨긴채마치영원할것처럼 우울한내세상의색깔은 black처음과끝은변해흙과배사람이란간서에가끔어때망상에들어정말난왜이럴까왜그입술은새빨간 red 가지말처럼새빨갛게가수로두만의연어가서로가진컬러가많은것같아 yeah 사랑의분명은분명의증오희망은실망과절망의부모어느새내얼굴에들이워진그림자감노란빛에서생긴건몰랐을까너를만난거남은건끝없는고뇌너마다시련과시험의연속 go get 이제네별을노래해내게 go away이건내마지막 go away 사람들은다애써웃지진실을숨긴채그저행복한것처럼사랑이란말속가려진거짓을숨긴채마치영원할것처럼 Someday 세상의끝에홀로버려진채널그리워할지도 yeah. Someday 슬픔의끝에나길잊어진채끝내후회할지도몰라 돌아가게내가왔던그길로너와내가뜨거웠던그여름은 It's been too long 돌아가게내가왔던그길로너와내가뜨거웠던그여름은 It's been too long 呢个系 G Dragon 同埋 Blackpink 里面嘅成员啊 ，Jennie 啊，佢哋而家就吓传出终于拍拖啦。原来呢只歌咧就一早就已经结下缘数，只歌就叫 Black， 系 啦，几年前嘅作品噶啦吓。咁花田话头先个古仔唔好开估住， 究竟系点咧？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完新闻即安剧之后，我哋临节目前之后话翻俾你听，究竟系点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名市民致电财政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表示政府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的做法不理想，认为应该考虑转为派发现金。有听众批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不食人间烟火，不了解基层生活，做法离地。陈茂波回应说，电子消费券可以用于餐饮，不一定是购物，自己对基层生活有体会，今次推出电子消费券是希望帮助中小企和零售、餐饮等的行业。他相信市民即使身处内地，亦都可以在网上选购本地商户的商品。财政预算案提出股票印花税税率上调至 0.1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联合电台节目说，对香港股票证券市场竞争力有信心，认为投资股票考虑赚钱多于成本，现时的调整幅度合适。他又说，要搞活股票市场并非靠斗平，而是要想计从政策制度上创新。陈茂波说，他对大局的研判是，国际投资者来港参与股票买卖主要是购买内地股，因为看好内地经济发展，这个亦都是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午10:3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奖给全国脱贫攻坚鞋帽荣誉获奖者，获奖人士戴上红色襟花依次上台领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说，经过8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书写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福布斯公布最新香港富豪榜，长和创办人李嘉诚以354亿美元财富再度成为香港首富，整体财富增长20%，受惠于他持股的 Zoom 带来的增长，抵消长实集团股价下挫27%的影响。恒地创办人李兆基排第二，新世界主席郑家纯排第三，两人分别有305亿美元和221亿美元。手机玻璃制造商白恩光学的杨建文和林慧英以186亿美元排第四。其余排名头十位的本港富豪包括银河娱乐主席吕志和、李锦记主席李文达、九仓大股东吴光正、华润置业创办人刘銮雄、新地邝兆兴以及阿里巴巴副主席蔡崇信。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356点，升638点，总成交金额148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5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7元，升20元；美团374.2，升8.4；港交所509.5，升5毫。盈富基金30.52，升6.4；阿里巴巴247.2，升4.4；小米集团27.35，升5毫；保利协鑫能源2.75，升3.8； 中国平安97.9元升2.8元，融创中国34.4元升4.25元，比亚迪股份218.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9，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97，新西兰元对美元0.744。日经平均指数报30,117点，升446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13美元，卖出1,79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 Hello， 我是 Christine 贾环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郑允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我呢就一定会及时听神，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章 同阿土嘅 《Make in Hong Kong》，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经文，你话几多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哎，两位靓女，如果部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 ，Kenneth 啊，咪啫，你系唔系有个朋友咧喺超市做经理嘅？好似听讲你讲过话系叫豪仔哦，嗬？ 哎呀，把声讲到咁啊，真系吓鬼死人啊！系咁啊，点啫？ 哎，介绍俾我识咧， 吓佢结咗婚噶、啊，个仔读紧书噶咯、啊。喂，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哎呀，真系几廿岁啦，真系。 我就唔系兴嗰样嘢嘅，你又唔好讲咗去第二度。我系工作上有嘢想请教下佢啊。 我系咁咋嘛，哎呀，用把咁嘅声啊，真系吓鬼死人咩？工作上有嘢请教佢，啊，你想问佢可以执货执得点样整齐啲啊？啊，定系问佢啊找钱啊点样找得快手啲啊？唔系咁啊嘛？ 啊，即系咁咁样，你啊唔好理我咁多啦，你介绍过佢我识先咧吓，唔该你，我求下你啊， 哎，得， 好紧要啊，哎，对我终身之后啊， 哎呀，得啦，冇鬼熬我啦，戒啦。 呢位咧就系我同屋主阿甜甜，啊呢位咧就系豪仔经理， 啊豪哥你好啊，今日真系麻烦晒你啊， 揸手啦， 哦，诶唔好理疫情关系，我哋手争掂手争 OK 噶啦， 我俾个黑你都仲得啦， 唔使啦，你见到你 Kenneth 我都知咩个黑噶啦，已经系啊，阿 Kenneth 话你有啲工作上嘅嘢想问我， 啊其实咧系咁嘅，我公司咧嗰个经理啊就快退休哦， 咁我估我老板呢就应该会喺我啊同另一个同事之间就升一个。 嗯 係囉啊 吓咁 啊关阿豪仔经理咩事呢其实有。 咁啊听我讲埋先啦。我老板呢好注重呢就工作安全㗎喎。咁啊如果我想升到个经理位咁一定呢要再加强呢一方面嘅知识。所以就真係好想请教一下豪哥你囉不辞下问㗎嘛。 哦你想升职。 中国人嘅美德嚟㗎嘛。 OK, 咁啊係嘅不过你同想创个新闻冇分别。 请 问你係想我由边度讲起呢 啊、你决定啊，嘿，我请教你嘛，我点知边一方面啊？嗱，你其实都可以考下我，睇下我啊做得啱唔啱嘅。 OK， 坐言起行，由搬运货物讲起。嗱，嗰边嗰箱里面系咩嚟噶？ 罐头啊，罐头啊，甜甜话平啊，咪入成箱、啊，真系夸张啊！ 系你只悭只俭啊嘛。 请你麻烦，唔该，将个箱罐头搬过嚟啊。 OK， 知道知道，我即刻搬俾你睇啊。 好重啊，衰婆，你点搬啫？ 我得嘅，我得嘅，我得嘅，我得嘅。 OK OK， 好住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仲做咩啊？好，仲有啲重啊， 第一，你唔应该就咁弯低条腰去搬啲货物，因为第一好易走光嘅。哦，不过唔紧要， 我睇长裙噶啦， 佢樽顶喎， 系啊， 我睇长裙噶咯，好经理， 会令到腰骨负荷过重而受伤，我担心其他唔会啊， 放低先啦，好唔好啊？放低先， 放低先 ，hold 住，本话 hold 住，所以搬运货物嘅提举姿势必须要正确。 系 第二，天口庆饮啖嘢先， 哇，仲饮，好经理，即系咁样， 继续 hold 多阵先啊。第二，就算你搬运嘅姿势几正确都好啦。一睇就知道你系唔会够力去搬呢箱货啦，你咁样 咁粗， 你拎起少少有咩用咧？拎得起就要放得低噶嘛，嗱我就唔俾你放低咯，记得 hold 住。 吓仲 hold 啊？ 你夹硬去搬，你咪整伤自己咯。 系啊，你再讲嘢我就真系整伤自己啦。 话鬼你啦，咁鬼心急冲去。 咁我头先冇谂过咁多嘛，佢叫我搬咪即刻搬咯，我即刻反应嗰只。 真系你记住量力而为先得噶，星做经理都一样啊。 嗱即系。咁样啊！你哋两个又唔好咁样睇小我，我识得咩叫量力而为嘅，因为 难睇小你啊，睇好大你啊！ 我见到头先阿豪哥经理咧，我就有啲紧张啫。啊，听我讲喎，我平时翻工咧，我系唔会咁噶。啊，搬货嘅时候咧，我明知自己都唔够力噶嘛，咁啊，梗系搵人帮手一齐搬噶啦，边咁蠢啊？咪啊，再将咧嗰啲货物咧放喺呢个托板啦，又或者咧适当嘅高度嘅手推车啊，我真系调校啱我高度嘅，先至推走嗰啲货，咁就啊唔使惊啊搬嘢嘅时候会扭伤啦，系咪？ 你又讲得啱嘅，好、多人见到我都紧张嘅，我自己照镜都有啲滴汗，我都有啲紧张。 系啊，系紧张嘅。 我 Kenneth 你唔会嘅咩？我嚟照镜， 你个样靓成，你个样靓成拱样，我真系点止一个紧张啊，十个添啊！ 豪哥，你其实望住阿豪、阿蔡、阿 Kenneth 得噶啦，我有啲乱啊！ 你已经好乱啦，我叫你 hold 住啲货啫，你可以摆翻低嚟噶。 都未正式升就紧张到咁啦，你 嗱我话你听啊，当你头先咧一时紧张就算啦，唔怪你啦 吓。 嗱我哋继续啦，请你而家示范点样将呢一箱罐头拆箱摆上货架。 喂，田。好多罐头啊，要放晒上架，咪要不停咁样重复做弯腰动作，好伤腰啊！你因住啊你 啊，即系咁样嘅啊 ，Candice， 你又唔使咁担心，我梗系唔会咁做啦。我哋咧会先将嗰啲货物摆喺咧接近自己腰间嘅位置。虽然啦，唔使讲，我会讲埋，我冇乜腰部， 系冇错， 但我大概都知道系上五寸、下五寸，再高五寸嗰个位置嘅。 唔系小腿咩？上五寸、下五寸， 我再高五寸，我讲咗噶啦。例如就放喺个台啦，又或者手推车上面啦，咁就可以咧减少诶执货物嘅时候啊，重复弯腰个动作，系咪啊？对唔对啊？对唔对啊？ 对。但系如果个货架太高啊，系点算好呢？你话长时间不断咁样，哇，伸长只手摆货，你知道我哋女士娇滴滴噶嘛，咁啊好易拉伤腰。 咁啊，娇滴滴又唔好做呢份工啦。啊，系。 哎呀，帮你口啊。 系嗱，即系咁讲嘅，唔够高嘅话啦，咁就真系。唔好夹硬嚟啦，啲嘢系咪？咁啊，应该咧揾个稳固嘅脚踏吓，系啦，即系四平八稳嘅，又或者合适嘅轻便工作台啊，咁啊企高去摆货。 咁咪唔会怕啊过分伸长你嗰双手咯，系咪啊？呢啲嘢， 何经理真系讲开摆货，我都想问一下，点样诶决定啊边啲货啊摆喺柜嘅最上层咧，边啲啊摆喺最下格咧？啊，系咪贵价嗰啲摆至养眼嗰度啊？平嗰啲就唔好俾人睇到，系咪咁 咧？问题啊，定系你唔知咧？ 摆系随你哋中意摆边就摆边啊！我而家就请教何经理你。 哦，就咁嘅，如果升职嘅话咧，就梗系我哋中意升边个就升边个啦。 啊，系啊，知道何经理系啊，唔使咁讲嘅，我哋已经虚心学习噶啦。你睇， 不过 佢心都虚埋啦，几虚啊个心。 如果讲到一啲经常用嘅货物咧，咁啊当然要摆喺比较容易攞到嘅位置啦，最好就接近腰部嘅水平。亦都唔好將啲貨就擺得太埋啦，行開行埋唔方便啦。 啲行埋好啲咩？ 唉，睇你個樣都好耐都冇攞過啲貨噶啦，係咯，成日都偷懶。 咩貴啊嘛，買 嘢。啲客人攞貨又唔方便，拎貨又容易整跌，幾時都唔好，發生意外點算 咧？哦，同埋咧，都要避免咧將嗰啲啊貨物咧啊搭得太高嘅，係咪啊？驚會咧阻礙嗰個視線，好容易咧令行過嘅人啊撞跌啲嘢，万一咧撞跌晒玻璃好危险噶嘛！ 问得好啊，讲得妙，真系跌烂嘢。请问点做？点做？ 赔钱，赔钱，叫佢赔钱，马上即刻 睇下边个跌烂噶啦，系咪先？ 有分噶， 系咯。 咁你人哋跌烂冇理由我赔钱噶嘛？即系当我傻嘅咩？啊，即系咁样。真系咁唔好彩。跌烂咗嘢嘅话咧， 就讲句说话先。 系啦，系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系咪？ 梗唔系啦，即系 call 经理嚟啊嘛。 话事嗰个嚟系嘛？ 哎呀，洪经理，你令我太紧张啦，唔好意思啊。啊，地上面嘅玻璃碎啦、水渍啦、或者油渍啦、杂物啦，都要尽快即刻清理现场，啊，抹翻干净，以免咧溅到其他员工又或者顾客或者自己噶嘛，系咪？ 嗱，若果咧真系唔可以即时处理咧，都应该尽快放一块警告牌，提醒其他员工顾客要小心，唔好行埋去。 但系有时我唔明咧，即系当我自己加入去嘅啫。 睇得出，我俾紧你发挥。 疑问啦，疑问啦，系咪啊？ 疑问嚟嘅。当我一个人嘅时候，见到搭水渍，但我要去攞牌，咁期间点算？ 你放心，我正想帮你解答。你可以叫好似 Kenneth 呢啲同事， 系 佢本身个样已经有一种警告嘅作用喺度。 系啊， 佢冻喺度，应该都冇乜人敢行埋嚟。 所以即刻 call 同事先，跟住之后攞牌。 我真系严重警告你啊，何经理。 嗱，系啦，系啦，嗱，我话你。听啦，你尽快清理就一定系 perfect 噶啦。 系啊，知道知道。 哎呀，咁啊，豪哥经理啊，你觉得啊，甜甜嘅安全意识 O 唔 OK 啊？高就方面有冇问题啊？ 都 OK 嘅，佢识着你，佢安全意识都 OK 噶啦。 咩事噶你？ 就系识佢，因为够安全，我先识佢啊！多谢你啊！到我咧真系升到呢个经理位，我一定会请你食自助餐。 哇，你肯请食自助餐，听者有份啊！咁难得啊！嗱，真系我好希望你升职成功啊！吓，实会辅助下你啊！ 胜利贵言啊 ，Kenneth 啊， 哦、豪哥仔经理啊，上星期咪听你讲话转工喎，而家啊系咪咁好景啊？你转去边处啊？又 咁都唔怕话你知啦，我就谂住转去丰收超市，就系、是、都系做经理咯。 吓，丰收超市 系咯， 咁即系我公司。 哦哦， 你做咗经理 ？Yes。 咁我识系咩啊？ 拜拜。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受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 确实这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烂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做到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上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呢粒瓜子我谂都未试过买咁耐，买咗成半粒钟喎，呢个瓜子半个钟翻出嚟喎。 系半个钟头前咧，阿曾志豪咧就喺度讲紧啦，就话日本咧有一个咧阿妈妈同佢嘅三岁嘅仔仔啊，经历呢五年嚟咧里面嘅个对话啦， 前世嘅记忆 系前世今生啦。咁妈妈咧就有经历过一个病情之后咧，又真系咧 领悟到生死 系啦。咁跟住咧就去翻咧，就揾翻佢嘅仔所讲所形容仲上网 生前嘅地方 系啦，就真系揾。究竟是生前的地方究竟是怎样 呢？是 的，这个是日 剧来的。我也觉得像，其实真的拍得啦。 真的拍得啊。 是啊， 有晒桥段咯。 有晒桥段正 真。生埋 cancer 啦，你想想。 是啊，那我就。 悲剧悲剧。 边个做这个现世妈妈好呢？ 是啊，很多。 日本女性。 是啊，你可以选很多人啊，真的。那问题就是怎样完结她呢？这样。真系啦，去到編劇，如果嚟俾你嚟到呢一格咧，我哋問下我哋兩位拍檔啦。嚟、到而家呢一格咧，就係話個媽媽咧，佢已經按圖索契咧，就去翻嗰個出事嘅地點，仲已經咧經過佢哋嘅幫忙咧，揾得翻咧嗰家人。即基本上咧，其實佢下一步咧就係拍門同佢講話，喂， 你 前世個仔係我而家嘅小朋友嚟嘅。请问你哋两个觉得嗰个故事嘅发展系点样呢？我哋收集范围，如果唔系咧，天花龙凤噶啦。就系、是、第一咧，你觉得嗰、那个现实前世嘅屋企人啊， 佢会有咩反应俾佢咧？而佢哋最后会唔会见面咧？咁样嗱，我就收窄呢两个范围啫。 好，我讲。 好，彭爷。 嗰、那个现世嘅妈妈咧，系会去揾个仔前世嘅父母嗰个家庭喺边。 系啦。 咁但系揾到之后咧，前世父母嗰个家庭咧，应就唔会见佢嘅。 系点解咧？ 个细路嘅。 点解咧？ 因为会触景伤情咯。 嗯嗯。但系你知道可能有延续喎、 啊，但系始终嗰个系一个伤口嚟噶嘛，对于成个家庭， 系 个仔多年前死咗咁 样， 系咪？ 所以就会想唔 咁，同埋咧，仲有第二样嘢咧，就系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点知呢个阿婶，佢话佢个仔系咩前世？我点知佢咪想呃我噶？咁多啲咩啊？ 骗 案 啊， 系啦，提子啊，提防骗子啊， 佢啊真系 系咯， 嗰个提子啊。 但系阿婶啊，我呃你啲咩先得噶？你惊我呃你乜嘢啊？ 唔知啊， 唔知 系分身家。 分身家、啊、可能是吧、 啊、 好啦你呢 我会。 你会。 我作为那个妈妈。 即是前世妈妈。 现世的妈妈。 你会找前世先。 我会敲门。 是。 先跟住话俾你听这个情况。跟住呢如果我是后即是 前世 那个妈妈是啦。现世我会找啦。前世妈妈我亦都会信。因为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嘛。 见不见 我见。 为什么 因为剛才我不会觉得，我觉得是失而复得的，因为明明个仔是我的嘛，跟住因为交通意外死了嘛，现在原来他投胎去了另一个家庭。 那那个还是不是你的仔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你啊，你当下子你死咗个咁十几岁个仔，你好伤心噶嘛，系咪先？可能要经历好多年。原来我仔要投我胎去呢个家庭喎。第一，我觉得我匪夷所思啦。第二咧，我唔会觉得佢会呃我，因为佢所有嘢讲得翻晒啊嘛。 同埋呃嗰个可能已经佢好好奇耻，因为未必系大富大贵啦，咁样呃咧。 系啦系啦，我会认，同埋我已经大咗廿年啊嘛，即系话可能我嗰时我当佢四十岁，我而家都六十岁啦。 系啊，冇错冇错。 我当个契仔啊，唔好话。亲生仔啦， 系咪 先？我 多个细侄， 多个细侄， 我会系大团圆结局。 大团圆结局，好啦，你哋两个有一个系啱嘅。 哎呀，好紧张，好紧张。 好啦，日剧大结局之， 我觉得我系赢嘅，我系嗰个系啱嘅。 程振鹏胜利，佢真系 始终都系 真系啊！佢有敲门，佢真系揾翻嗰个前世妈妈。同佢讲翻话啊，你好啊，你个仔咧就当年死咗，咁而家佢好似喺我哋屋企度咧投胎， 系啦， 咁咧就将呢个经历讲俾佢听，你会唔会可以同佢见一面啊？ 吓，即系嗰个现世妈妈竟然系话，你可唔可以 一路都系佢去积极噶嘛？ 系啊，佢去 line up 啊， 佢 line up 噶嘛，佢直情去到门口咧，佢揾埋啦，结果咧嗰个前世嘅家长咧，佢拒绝呢个要求。佢直情话咧，我唔想见，我唔想知，我唔想提。佢个原因咧， 因为佢已经系识放低咗。 冇错，其实佢呢段佢个谂法咧，同头先彭爷讲过咧，几乎一模一样嘅。佢话我哋好辛苦先至咧，即系叫做 走出呢一个 丧子之痛。你而家突然间咧再勾翻起成件事咧，佢话佢帮唔到自己啦。跟住佢冇再详细解释咧，即系佢嗰个心路历程。但我谂咧，你可能好容易理解到咧，就系、是。咁嗰个毕竟唔系佢个仔啊嘛，样都唔同晒。我个仔去到十八岁，咁而家我见翻呢个咧，可能八岁，仲要系同佢样完全唔同嘅。然后咧，嗱，你又要好惨嘅，你又要我去接受就系、是，咁我当唔当呢个系我仔啊？即系如果我当佢系我仔嘅话咧，咁我系咪应该点？我重新爱护佢？定系如果我当咗佢系佢个仔，但我系唔会接得佢翻嚟嘅，因为呢个系你生噶嘛。 我就话当佢契仔咯。 咁啊唔得咯，咁啊即系你好似咧嗰个心咧就话，原来我仔喺度，但系而家要契咗俾人哋屋企，咁啊即系冇咗一半啦。 可能又要搞一轮嘅心理作质素， 佢话仲要再平复。 我点知你系咪想我帮手公书教学？ 系啊，咪嗰啲小事啊，老老实实，即系反而系你唔知点样去面对咧呢一个咁，你当唔当自己嘅仔咧？哇，我觉得系好聪明啊，即系或者可能好人性咧。佢话嗰个前世妈妈。拒绝咗，唔再见面，咁唯有呢个现世妈妈咧，就即系就咁无了，即系无功而退啦。哇，咁但系呢个古仔嗱，即系最尾嗰句，信不信由你。人哋起码人哋个度桥啊拍咗出嚟啦，日本。我哋都要好好保留我哋嘅记忆啊，不然我哋惊听日唔记得咗。 好啦，听日见啦， 拜拜。